10点，热带风暴艾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的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7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3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0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8，升5.8；恒生中国企业78.44，升1蚊；阿里巴巴116.6，升3.4；快手90.15，升2.5；盈富基金22.5，升2.2；大新金融24.1，升1.65；商汤2.73，升1.9；美团201.8，升6；小米集团13.58，跌2.6；比亚迪股份314.00，跌1.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507，瑞士法郎8.167，澳元5.404，加元6.105，新西兰元4.883，欧元8.187。每百日元对港元5.7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0点，升246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5美元，卖出181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大兴花园一期二座、牛头角彩德村彩敬楼、半山区旭和道12号嘉贤大厦、沙田月明村明信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北角健康一期、康达阁、湾仔春园街47-65号新春园大厦、长沙环宇晴轩5座、土瓜湾码头围村玫瑰楼、马鞍山锦泰苑锦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好多听众起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着晨光第一线，所以我每日都会做好准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同听众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早晨。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阿 O。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转

1984, 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 it on my radio. So don't become some background noise. The fact of four girls and boys who just don't know or just don't care and just complain when you're not there. You had your time, you had the power, you've yet to have your finest hour. Radio. All we hear is Radio Gaga, Radio Goo Goo, Radio Gaga. All we hear is Radio Gaga, Radio Gaga. Radio, what's new? Radio, someone still loves you.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s, we watch the stars on video. 不如咧，你个节目叫 Radio Google 啊？ 咩我个节目啫？系我哋个节目 啊？咪 一个环节， 都系佢嘅。 古文啊嘛， 我哋啊， 唔系我哋三个人。 不如我哋个节目叫 Radio Google 咧，你话事啦， 玩下啫嘛，讲下笑啫。 我就系 Radio Lulu， 你系 Radio Google， 你就系 Radio 咩啊？ 叔叔， 叔叔， 或者系姆姆， 或者姑姑， 得唔得 ？Radio 姑姑。你叫做 Radio Poo Poo， 冇所谓啊 ，Poo Poo 又得 ，Radio Vivi 系啦，都几好，都几好啊！好，嗱，记住啦，哇，有呢个环节啦，哇， 收到， 系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今日 讲啲咩噶？吓 ，Radio Poo Poo， 唔系讲 Poo Poo 嘅嘢咯，梗系啦， 人生人生好多 Poo Poo， 好紧要噶， 系啊。 网上有个人啊，佢话我每日嘅工作咧都会见到 Poo Poo 啊。因为嗰个人咧系做一啲渠务嘅工人， 哇，好炎热， 系啊，咁于是有啲人就哇，系真系好，即系点讲啊，即系好敬佩你，同埋为你打气，因为都知道你嘅工作系辛苦，首先辛苦啦，大热天时喺渠里边， 系啊， 行嚟行去啊，做好多嗰啲劳动 好多 劳动性嘅嘢， 系啊，其实危险嘅， 系 真系噶，你仲系有时候开个渠啊， 每日都有夫妇飘过佢， 咪系 就 系 咁， 有时自己个口臭啲都难顶啦， 系啊， 系咪咁话？你戴住个口罩，你闻唔到啊？ 知唔知啊？ 一定聞到，一定。 我今年三月啊，咪有一排好唔舒服嘅。 系啊， 嗰一輪我試過一個星期冇得呼呼。 一個星期。我走去睇睇醫生，嚇睇中醫，佢撳下撳下，佢話因為唔知裏邊乜乜物，就類似上次阿 Nicole 咁講，真係冇，哇！我幾驚，因為我好正常。 我懷疑你如果成個肚都係。你有冇嘗試有冇諗過，即係撲開佢？ 我唔想，我唔想諗。 係一撲條 滿曬座， 睇下出啲咩出嚟。 爆曬棚， 可能嗰啲汽水流出嚟咧。 得啦，冇嘢啦。後來好翻，full stop 句號。 好啲咯， 係啊，但係嗰種好辛苦，真係好辛苦。 係啊，焗住，冇錯， 有出先有入，有入先有出啊嘛。 永遠都係要有出又有入，有入又有出。 平衡 係啊， 最緊要平衡。 係啊， 好。 喂，今日咧網上咧睇到一個嘅。少少故事仔啦，即系都系真事嚟嘅。咁又话咧，有个幼稚园嘅女教师咧， 内地嘅幼稚园女教师啊，系啊，我哋都睇过个样啊， 系啊，有少少因为佢太靓咧而带嚟少烦恼，因为有啲嘅话啦吓，啲男家长咧就真系啊，心心眼啦， 系啊， 喺佢身边问嘢啦， 我都会啊，以前唔愿起身嘅即刻。 或似 Angelababy 系，系啊，几靓， 硬 系 好多嘢问咁啦。但系男家长嘅咁嘅态度咧，女家长咧就 投诉佢。 有冇搞错啊？ 开除佢， 好似将呢一样嘢当系佢嘅唔啱咁样。 系啦， 咁就 系 啦，好似阿 Sarah 仔同校长，开除佢，唔好要呢个校呢个老师啦，咁样样。咁据闻咧，后来咧学校都冇做任何嘢嘅， 梗系啦， 因为佢根本冇错，即系唔可以话佢靓就唔爱佢噶嘛。 其实小朋友都开心嘅，对住呢啲事。 差好 远 噶，冇咁扭计噶，你试下系咪？我去教佢。 嗱，如果我扮个小朋友，我都好开心。 咪咯，见到我有个咁样嘅 miss 你都窒佢啦，窒多佢两句啦。唔系真系嘅，因为其实你讲紧话审美眼光呢样嘢，我见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佢讲紧话究竟系咪受到我哋第时大个咗之后，人哋话俾你听咩叫靓或者咩叫做唔靓，你先至会知道嗰个审美角度喺边度咧？错，原来喺 B B 你已经有噶啦，佢做咗一个。实验我都睇完之后嘅话，我真系已经好唔开心。 咩事啊？ 佢就系有一个细路女，一个细路个 B B， 咁啊讲紧嘅就系几个月大嘅啫。分别嘅就系有一个靓啲嘅姐姐，但个供应系靓啲嘅姐姐，就系抱佢。喺度笑，跟住咧就揾一个大家公认啊，觉得冇咁靓嘅姐姐走去抱佢，佢真系喊。所以其实基本上佢就系佢有冇受到啲广告啊？你边个教过佢啊？系咪咩叫做靓啊？佢根本唔知嘅。但系佢就系可以从你嘅面上嗰度就会觉得就系呢个姐姐靓，我想佢抱我咯。 虽然咧大家会争议就系咩叫靓咧咁样样，但我睇嗰篇文章咧，佢话咧好多时咧人系一种潜在嘅比例法啊，即系眼睛啊、鼻子啊、面型啊合比例，或者有一个黄金。比例咧，我而家唔記得點啦。咁總之你就會 一比一點三幾多咁樣 嘅。就喺我哋嘅眼中會變成靚啦。有啲唔合比例嘅，譬如塊面好長啊，唔係專登話你嚇，即係咁講啫。塊面好長啊，即係話好。太大啊，太細啊，太開啊，呢啲咧就喺我哋眼中咧，一睇就覺得唔夠靚。 其實你面長都可以合比例噶，所以啲嘢長翻。 我畫條眉，畫對個個雲遮。 又或者唔好梳呢一啲咁樣嘅蛋撻頭咯，係啊，留翻個陰。 係冇錯， 唔得㗎。 即係真係㗎，個比例上你覺得啱啲㗎。 我啲頭髮好薄啊，留陰好核突㗎。 哦，係啊，留個齊陰會唔會好睇咧？ 我試過扮韓國人啊，唔得啊。 你點解要扮韓國人？ 點解要扮？ 即 係 梳落。你去头发咧， 要做嗰轮道明尊师嗰啲咁， 你都要留长先得噶。即係你要留長先拉到落嚟， 我冇辦法。 所以啲人咧個面型有啲，譬如個下顎骨比較闊大嗰啲咧，就可能揾頭髮冚落嚟遮一遮啊。 國字面啊， 係啊，即係嗰啲咯。 係真 係 有呢 個 黃金比例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睇緊呢一個文章嘅時候，佢有講過，就係一位嘅影星，你個個人都會覺得佢靚嘅，咁佢就係個黃金比例，佢係非常之接近。嗰個係邊個咧？係 Brad Pitt。 哇 ！Brad Pitt 就係嘅，就係你會見到佢就係有時嗱，你只需要就將你塊面將佢左右兩邊劏開，喺呢個鼻中間嗰度有一條直線啦，左邊面再去 repeat 一次，右邊面 repeat 一次，你將兩個對比，如果佢哋兩個嘅就基本上咧係差唔多一樣嘅話咧，黃金比例就係、 哇， 就係近接近一百啦。因為好多時候你有冇留意到就係有啲人係左右 係 好唔同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你自己中意邊邊㗎？ 我冇分㗎喎。 啊，我中意自己左邊多啲㗎。係 咩？ 靚好多㗎。 左边啊， 左边啊，所以我成日 冇留意喎。 系啊，我自己觉得啫。 O K， 人哋可能未必会好觉得嘅。你试下咁样噶，你将佢咁样影一张相嘅话，你就会知道究竟自己咧有几咁奇怪咁样。系啊，两个样嚟噶，因为系 好 系啦。咁呢个就系黄金比例。不过讲完咗啦，咁啊讲到啲幼稚园老师嘅， 系 阿马老师有冇试过咧？有时见到啲以前啊读书嘅时见到靓女老师啊。 我读男校嘅， 我都 咁，因为我哋小学嗰时候咧，嗰啲班主任咧，全部都系啲，我唔知点解细路仔嗰时我感觉咧，都系年纪比较大啊。 你讲嘅系小学？ 小学啊，嗰啲 miss 啊，又肥啲啊，又乜乜， 总之系中年以上 啦。系啦，总之，然后去到方温，哇！ 你翻学咸强。你搞翻清楚你自己班落嚟做 乜 嘢？ 佢净系话嗰啲老师年纪比较大啫。 咁佢即系你嫌弃紧人哋啦。 我冇嫌弃喎， 咁 你 好开心系咪？好有安全感。你讲啲说话就即系话，我年纪又比较大啊，又比较肥啲啦。 我用咁嘅声，佢都冇用咁嘅声。 好，继续。 系啦。 咁到中学咧，到 form 一，哇！听讲个 miss 嚟 啦，系新嚟嘅，新嚟好咧。 你哋会唔会通风报信噶？ 有啊， 我有冇见过 B 班嗰、那个？ 系啊，我哋就系 B 班。 喂，如果佢做你班主任，你仲开心？ 我哋嘅班主任就系我哋嘅班主任，我觉得好靓。 叫做咩啊 ？Miss 咩？ Lance 张啊 ，Lance 啊， 系啊， 个名都已经 好 响艳啦。 系 好 靓，佢教我哋英文同埋音乐嘅。我嗰时唔知点解咧，就系俾佢选我入 Junior Choir。 Quiet 系嘛，唔系 Quiet 嘛 ？Quiet 佢叫你唔好出声啊！ 我哋班咧有总系有几个男同学咧特别 smart 啊，或者高啲啊，靓仔啲嘅啊，佢又好中意同佢倾偈啊，玩啊，咁我哋有。 Nancy 啊，系啊，系啊， 我哋 讲， 系啊，我哋嘅班主任啊，即系都同嗰个好标青嘅男同学好多嘢倾嘅，咁我哋有啲不时微议嘅感觉。 点解啊？ 真系啊，会觉得妒忌啊， 点解只系同佢倾，同我倾 啊？ 真系会噶， 会啊，即系嗰阵时。 点解锡佢唔锡我啊？嗰啲咁 冇锡。 锡嘅意思即系关心啊，啫。 咁就要听你间学校啦，你间学校有呢啲嘢嘅。 佢点锡啊？ 佢点锡啊？ 系啊，我想知喎。 你咪想讲，你咪想讲。 我唔系想讲你话咪咯， 我 哋讲 你嗰种锡，唔系真系讲搵个嘴锡嗰啲，搵个心锡。 我唔知啊嘛。 系啊，好难可以好校风好开放咧。 咁你收尾点啊？ 后尾有一个同学，哇，直情越级挑战啊，追个 miss， 你点知啊？ 系呢啲嘢好容易传出嚟噶， 佢点追啊？ 送嘢俾 纸仔啦，送嘢啦。 哇！ 圣诞嗱，我哋九月开学噶嘛， 嗯， 圣诞咧个男仔主动出击。 但系你嗰时系小学定中学话？ 中学方文， 方 文， 方文都好细啫，十二三岁啫。 系啊，但系啱啱即系发育啊，就即系啲荷尔蒙啊，砰砰声， 春心动， 流晒成地荷尔蒙， 银河射地。 哇！你流埋出嚟，嗰啲唔系荷尔蒙，嗰啲唔系荷尔蒙嚟， 咩嚟噶？ 我点知啊？你攞去化验啊？ 我以为 你流出嚟， 我以为流出嚟嗰啲叫荷尔蒙。好正， 佢系流出嚟嘅， 晚晚都流几泵。 跟住咧， 知道咧，佢送咗一份礼物，系包到靓一靓，摆咗喺教员室嗰度，但系都知道系佢，唔知点解，跟住全世界通天。然后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啲神父都冇乜所谓嘅，我哋 好 free 嘅，即系当你中意嗰啲事送个礼物咯，即系明知都冇结果噶嘛，咁你喜欢个人送礼物，我觉得 OK 啊，同埋你 respect 佢先。 咁啊点啫？送礼物啫嘛，既然你所讲嘅就系话佢冇嘢嘅，可能系纯纯的爱咧。 但系佢听讲里边有啲纸条啊嘛，就冇传到出嚟啦，系啦。咁后屘咧个 miss 咧，亦都当住。全班同學咧就話：，其實咧我對個個同學都咁好嘅，咁你哋咧大個仔點點點，即係好好婉轉嘅手法， 幾 大方得體， 係啊係啊， Miss 幾好啊，識得處理呢件事 啊。但係最近咧，我哋見有約翻啲 Miss 咧，有啲已經咧，哇，又變咗我哋小學當年睇嗰啲老太太， 咁啊正常噶嘛， 係啊，係咯， 我啲正常係咯，咁樣咯， 有冇見到 Nancy 啊？ 唔见唔到，我都想揾翻佢，我托紧啲同学仔， 睇佢变成点系咪？ 你保留翻当年嗰个样咪算啦。 系啊， 但系学生即系暗恋老师咧，我谂女仔仲多。 有， 女仔系点啊？ 代课老师， 哇！ 代课老师我觉得更加有魅力，系因为你会知道佢只系嚟代三个月嘅啫。 真系好浪漫，好浪漫， 系咪好浪漫？咁有一年咧，就系突然之间又有两个老师嚟做代课，一个就矮啲嘅，一个就好高大嘅，仲要大只噶，佢仲要教 PE， 你死唔死？咁你知啦，好多时候咧，女士们咧，如果要即系上堂咧，尤其是系 PE 咧。渣渣低低就唔舒服噶啦嘛， 系啊， 哇！佢嚟代课之后， 从来冇人唔舒服， 从来冇人唔舒服，即系我哋隔篱班嘅都会 都过嚟上堂， 会起身望啊，你哋下面都哔哔哔就系 好型啊！ 系啊，但当然冇我份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话喺班里面嘅比较标青嗰两位女士。即係嗰位啲女同學嘅話，其實 係 為咗要爭奪佢咧， 爭啊！ 即係其實大家係 即係好似你啲男仔啫嘛，你都送嘢俾女老師啦。 係啊，佢會為咗希望可以得到佢嘅寵幸，即係譬如可能就問啊邊個願意幫我攞啲咩啊，咁就會即刻我 未攞嘢佢 嗰啲咯。跟住你會見到嘅，其實大家都會其實其實係好開心嘅，因為會匿埋喺女廁嗰度咧，會傾佢嘅咯。 哦，節節浸啊！ 你頭先有冇見到佢啊？爆樓啊！ 你哋有冇特登係即係整靚啲自己噶？例如扎好個頭髮啊！ 冇錯， 即係盡可能 用 最好 狀態 啦，即係可以做到嘅就做啦。 冇錯， 化妝一定唔得噶啦。 買對新嘅鞋啊，嗰啲咯，係啊，希望可以得到佢嘅垂青咯。 即係總之每日上佢堂嘅心就跳啦，開始。 係啊，好記得噶，李 Sir 真係好靚仔啊！哎呀， 今日 你 會 啲荷爾蒙都 再撞翻李 Sir 未必認得啦，不過 我之後再撞翻佢， 係 得唔得？ 仲得，仲得咗。有時有啲男人咧，會增添咗幾分嘅風 霜 味同埋成熟嘅味道。 望過嚟 咧， 望過嚟我，望住我。 喂，好啦，十點半先睇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有关公务员加人工的提问的时候说，要为公务员表现讲句公道说话。他说近年香港政府的效率在国际的报告中排在前列，但有时公务员表现和市民的期望有落差。如果领导官员在问题出现时主动介入，在统筹和权责方面做得更好，相信公务员的工作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在我们去讨论公务员的表现，首先我们是应该对公务员的表现是讲一些公道的说话先。公务员的表现和政府的效率是直接是挂钩的，而我们看到在一些世界的独立报告，例如最近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里面，都是将香港的政府效率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的这几年里面，那证明呢整体来讲公务员在运作方面令到政府的效率是获得世界公认是排第一或者排第二。那有时候为什么有一些表现呢跟市民或者期望有落差呢？我们必须要看看个原因是什么的。会不会是因为程序上面的一些繁琐，又或者资源方面的不足，又或者会不会是部门之间的配合等等的。那所以我强调呢，團隊精神裏面有一個最重要角色的呢，就是個領袖。如果個領導的官員呢在問題出現的時候主動介入，在統籌方面做好一點，在那個方向方面做好一點，以及呢在個權責方面呢做好一點，很盡心盡力的公務員去做的事情的時候呢，就當然是達到預期的效果。我亦都希望呢在我們在執行方面呢做到的成績出來呢，是令到大家知道整体来讲公务员的努力是在会工作里面，因为我们整体的管理成效是提升了而达到我们的希望的效果的。当然在如果某一些个别的公务员在能力方面是做不到，那我们要帮他呢，如果是涉及一些我们在程序方面要按住实际我们的一些規矩去處理佢啦，當然公務員嘅制度都會有適當嘅處理方法嘅。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提到，目標希望令公屋輪候時間唔再加長，上任100日之後提交報告，會提出新方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期望百日报告能够反映政策局之间的协作，同埋会不会提出更加进取的方法，并预计几内可以缩减公屋轮候时间，甚至恢复3年上楼的承诺。他说到时报告一出就知道是旧酒新瓶，抑或是有突破方案。 梁文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过去政府都有讨论过不同的做法，但各有各做，而不是整合去做。他说过程牵涉部门之间和政策局之间的协调和分工，希望新政府加强执行力，部门之间的处理和交接更加畅顺。澳门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昨日新增89宗核酸阳性个案，上个月18号以来累计941宗。新增个案中66宗在社区发现，23宗在管控中发现。截至今早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超过13000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的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3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4,67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5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92升4.8，腾讯控股348.6升1.6，阿里巴巴115.9升2.7，快手89.5升1.85，美团198.2跌3蚊，盈富基金22.42升1.4，商汤2.66升1.2，大新金融23.85升1.4，小米集团13.58跌2.6，比亚迪股份312蚊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23，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9点，升215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9.76美元，卖出1,81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三号干线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海丽村。重复多次，即是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海丽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屈地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公鞍路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当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十点三四十一分啦，翻嚟我哋节目啊，29度几温，相对湿度79%。 系， 我自己觉得呢个世界上咧，冇话一定好，一定唔好嘅、 啊。 有啲嘢，总之百货卖百客，有啲嘢咧，如果有啲人系 buy 嘅咧，就算诶几唔好嘅，都会有人去帮衬，咁就已经有个商场啦。系啊。 咩意思啊？系 好犀利啊！呢、這个啪 bingo 入咗，冇即系话你多人 百货卖百客啊， 多人支持咯、 啊啊，即系咩人其实都有人中意噶嘛。 嗯，每个人都有一个 product 嚟噶，每一个人都系喺度 sell 紧自己，同埋、啊、有一种 吓，OK， 你同唔同意啊？ 同意， 系啊， 系 啊， 一定会有人唔中意你，一定有人 中意食甜，吓、嗯，有人中意不咸不甜， 冇错， 真系嘅吓。 每样嘢有个卖点嘅，咁啊睇下呢样嘢卖点咧，你受唔受？你唔受嘅，咁咪唔好帮衬咯。有人中意，咁佢咪帮衬咯？呢个自由世界嚟噶嘛？ 系啊，同埋冇得批评人哋咯， 系， 系咪啊？即系冇， 佢又冇伤害你，同埋又冇逼你， 你咪唔好去咯。 你有選擇嘅自由， 你咪唔好用咯， 系啦， 系啊， 冇 錯。但你就無謂去批評人哋，我都覺得好奇怪噶。你明明唔中意， 系啦， 但你又要走去咧踩人 啊，睇人啊，裝人哋啊， 好奇怪啊， 裝人哋間學校個 miss 啊，哇！你講嘢都唔啱聽嘅。 因為我自己本人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唔中意嘅，我無謂要去嘥時間去對住啲我唔中意嘅嘢，或者係食一啲我唔中意食嘅嘢。但係點解你又要去食完之後跟住去鬧你都唔好食嘅？ 仲要繼續食 喎，有其他人 就佈住一個餐廳門口，日日睇住你鬧。 我係相信有呢啲人嘅。即一路用一路闹，一路闹又一路用，我都相信 系啊， 系啦， 好奇怪，我真系觉得系啊，因为嗱，你唔中意嘅嘢，你通常你就话啊，我会 delete 咗佢，或者我唔会睇佢， 望都费事望， 我唔会去去理嘅。咁但系问题系，就有啲人又会中意咁样，我唔系好明白嗰个思维系点嘅。 系啦，顾客嘅心态可能捉我嘅嗱，不过澳洲有间餐厅咧，佢咧就走一个叫做冒犯客人嘅呢一种嘅做嘢嘅宗旨， 系啦，佢直。 就是他們的精神。 冇錯，貼張牌出嚟 ，to do this， 我哋要做的就是服務宗旨，就是 offend everyone， 得罪所有人咁樣樣。咁啊，裏邊啲侍應咧就係啲態度好差啦，甚至咧將菜單咧噗一聲掉落你個身度啦嚇。哎，你嘅咁樣，到你走嘅時候嗱，啲專登啊，全部專登啊，唔係話佢請啲唔好嘅夥計，而係佢哋用呢一樣嘢做賣點嘅，到人哋埋單啦，哎，走啊你，又唔好再嚟啊咁樣樣，同嗰啲客人講，而客人咧又會鬧翻佢轉頭嘅，即係大家鬧嚟鬧去咁樣。咁但係點解會咁咧？咁樣咁啊，餐廳經理就話啦，消費者咧厭倦咗一啲高級餐廳嗰啲彬彬有禮嚇，請 thank you 唔知咩啫，等等等等啦，所以要有俾大家一個全新體驗，激發內心邪惡嘅一面。你鬧我，我鬧翻你咁樣。但係有啲嘢都唔鬧得嘅，例如話咧對人哋性別嘅歧視啦，或者對殘疾方面嘅歧視啦嚇，即係鬧人哋，哎你睇你只腳乜乜嘅，全部都係禁止嘅，只係能夠一啲。经即系点讲上得台嘅咒骂说话，系啦咁咯。咁佢而家好红啊，又话英国开几间，澳洲开几间咁样样， 加开得几耐？ 系啦，呢啲嘢 系咁讲啊。系啊，因为你卖揭秘啫嘛。 系啊，个个人都想食饭系开开心心噶啦，点会揾交嗌嘅？ 同埋个问题系在于，我觉得嘅就系餐厅最重要系乜嘢？ 系啊，和谐安宁 食物 系 系啦，佢本身你好唔好食啊？你冇讲过，你只系话俾我听嘅就系佢哋嘅态度系。點樣？我只係會相信嘅就係，如果佢真係啲嘢係唔好食嘅，哪怕你是高級也好，好有禮貌也好，唔好禮貌也好嘅話咧，你遲早應該還原。 食物真係一個最重要、最重要， 絕對係啊！咁啊，價錢啦， 睇個款就應該麻麻地好食啦。 早排咧，咪有啲餐廳又話俾只碟你訂嘅， 我有去過。 食完之後真係後巷訂嗰啲 啊？係啊，你覺得點啊？你有冇訂過 你只不過係覺得嘅就係佢係一個 entertainment 咯，即係你其中嘅一個去到嘅一個活動咯，冇乜嘢特別㗎。咁其實佢只不過係你食完嘢之後，你佢俾一沓碟嚟，跟住可以喺後巷嗰度 掟 爛啲碟啫嘛，冇嘢噶。 咪咯， 同嗰啲食物啊，同嗰間嘅餐廳嘅體驗冇乜關係噶。 其實食完之後發生嘅事嚟， 係啊，你唔會再去啊，你會玩一次咪算咯。 即係去鬧一次咁又唔去噶咯喎， 嗯， 係噶， 成班朋友， 除非你成日好大壓力咯，日日都要訂一次啦。 點解要咁啫？仲有其他方法噶嘛？ 咪咯， 係啊， 我試過咧喺美國有間餐廳咧，佢有一樣嘢就係叫每人有撥花生啦咁樣，咁佢就係俾你咧食完掉落地啲殼掉落地咁樣，所以一入餐廳咧，你一日行入去已經 shrug shrug 成地都係花生殼嘅，咁咯，咁嗰個帶我去嘅朋友，呢個係呢間餐廳嘅特點嚟噶，咁啲人覺得好 free 咯，即係好少會。咁自由地可以掉嘢落地，掉嘢落地咁就全地。 灣仔有一間都係咁樣，係嘛？應該係同一個牌子嚟嘅，即 係成 花生殼咯。 哦，就淨係掉花生殼。 係啊， 但係嗰個食西餐嘅喎，食墨西哥菜。 係啊，有個數字㗎嘛，嗰間嘢。 係 咯，係啊， 以為下次要試下都。 係啊， 但係啲嘢得唔得？好似阿 Sarah 話齋， 唔係有快餐店嗰啲嘢咯。 快餐店 係啊，即係類似嗰啲 fast food 咁嘅嘢咯。 有冇因為咁樣啊特別收貴啲啊？ 我唔知道，我冇入去，我 即 係 對於呢啲嘢 係 完全冇興趣。 我覺得唔乾淨咁樣樣。 太揭秘嘅餐廳嘅話，我都係冇興趣嘅，因為我覺得你賣得揭秘嘅話咧，一定係啲食物唔得，你先至會諗啲咁樣嘅嘢嚟去等啲客人，係啦咁樣咯。 OK， 我為咗即係親身體會，我決定去一次。然後話翻俾大家， 你嗰係灣仔嗰間， 係啊，嗰間花生。 哦，你但係你聽人講嘅啫，你未 唔係我經過成日經過，咁成地都係花生殼咁樣。 但其實你講翻話呢一啲咁樣嘅機密嘅話，我哋香港都有好多餐廳都係咁。 有，例如 咧，有時去一啲茶餐廳咯。 嗯，你唔覺得某一間好出 出名 流 又係啦，但係你哋又會去喎。 係啊，又唔知佢講咩啊，又喝你啊，係 食蛋食咩噶嘛？係 啊， 嗰間啊嘛。 係啊，飲牛奶啊嘛。 同埋你會發覺嘅就係有時有某啲老字號啲嘅，或者係佢真係已經係真係做得好好嘅，佢係真係個態度，你會承受佢嘅態度 ，instead 嘅就你為咗佢嘅態度去幫襯。 冇錯， 係雞先定 因為佢真係好食嘅有啲嘢。 係啊，所以就係嗰啲上一年紀嘅。阿伯佢 serve 你咧， 嗰啲老餐廳嗰啲阿伯可能由廿歲做到而家噶。 中環有一間茶樓，你哋有冇去過啊？ 有 食個包喎， 你預咗俾佢鬧嘅， 係啊，真係啊，佢唔識嗰啲，佢又學你啊。哎呀，請問啲乜嘢啊？你自己睇啦咁樣樣。同埋咧，佢有個大水壺咧沖茶咧，你最好唔好喐。係啊，佢話我會就住噶，你使乜喐啊咁樣？ 同意嘅質素，無論係食嘢又好啦，聽個節目又好啦，都係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喜歡每天三小時節目啊！今日我哋網上情有一個經典重現，送俾大家一個倪匡先生鬼故事。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倪匡鬼故事。扮鬼。马路上边有一宗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喺香港，其实每日都有呢啲意外发生嘅。不过今次的意外并不是驾车者的意外，相反这件事是有一个人突然之间不知道在哪里走出马路，驾车者避不到，整个车就撞到这个人，飞起上来砰一声跌回落地，后面的车都停低了，很多路人基于好奇心走过来看，那女仔一看就哎呀好多人怕啊，立刻走开了。又难怪的，意外之中被车撞到的人瞓在地下，后路不停有血流出来，事过很恐怖，还带有少少令人作呕的腥味。瞓在地下这个人很年轻，穿着年轻人最喜欢穿的衣服，张大的双眼，完全没有活人的气息，瞓在地下，救伤车仲未嚟，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呢、这个伤者叫做阿强，22岁，可以咁讲啦，系一个不良嘅少年，练过几年嘅武功，睇落去样子唔差，装扮到好似好有型咁样。有人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做了个小舞厅的侍者，都有些女仔喜欢他为他打交的。平时没什么做，他想了个娱乐的方法。一方面他觉得好好玩，另一方面又可以认识女仔。是怎样？他就在时装店临收工之前走了进去，我要试衫。拿了衣服入试身室。跟住就会嗌小姐啊，你嚟睇下件衫有个窿嘅。跟住啲女仔就会行入去， 然之后佢就会指住个镜话：，诶、哎，你睇下镜里边有啲咩啊？佢从来冇失败过噶。当佢咁样叫嘅时候，嗰啲女售货员就会好惊咁扑埋佢度。就用呢啲方法，佢都识过几个，而且佢个手好唔得闲。又系啲女仔扑埋你嘅时候，你都谂到佢会做啲咩？直至后来，佢识咗个女仔叫做阿娟。呢、這个阿娟同其他有啲咩唔同？其他嘅都只系俾佢几分钟嘅便宜啫。但阿娟中意咗佢，唔到半年，阿娟又怀孕堕胎，到俾阿强介绍去做一啲嘅宽肠女性，有一个典型嘅香港故事。阿娟嘅屋企人好伤心，因为佢冇再翻屋企啦，净系跟住阿强，夜晚就去嗰啲地方翻工。阿娟有个妹叫做阿秀，佢觉得家姐变成咁都系因为呢个阿强，我要报仇。佢阿强住嗰区揾咗间售货店卖衫嘅，佢喺嗰度做售货员。佢决定要等阿强上吊。有一晚呢一间服装店就嚟打烊，仲有十分钟。突然之间佢见到一个好熟悉嘅人行入嚟，呢、這个就系阿强。阿秀个心好开心，条鱼终于上吊啦。果然阿强用翻以前嗰啲手段，入咗呢一个试身室之后。冇几耐就嗌：艾小姐啊，件衫点解有个窿嘅？于是阿秀：哦，嚟。慢慢就行咗去个试身室侧边。介唔介意我伸个头嚟睇睇啊？先生，你介唔介意啊？当然，阿强就会话：好啊。就好似故事所讲，阿秀伸个头入去，然之后阿强突然间好快指住个镜话：啊！镜里边有啲咩嚟噶？其实喺行入去之前，阿秀手里边戴咗个胶嘅好核突嘅面具。呢、這个面具佢揾咗好耐，爱嚟做乜嘢？就系惩罚阿强啦。当阿强一指住个镜话：你睇咩嚟嘅？阿秀趁住自己一拧个头过去嘅时候。好快咁戴咗个鬼嘅面具，然后拧翻过嚟，系乜嘢啊？阿强以为黑人，点知呢个女仔一拧过嚟嘅时候，嗰个样系非常之恐怖，佢反而俾佢吓到成个叫出嚟，啊，你鬼啊！然后用好快嘅动作跑咗出去，马上就消失咗喺街道嗰边。目的达到啦，帮家姐报咗仇啦，阿秀好开心，执埋时装店啲嘢就走啦。点知行出铺头冇几耐，马路上边围满咗人，咦，有交通意外、啊？佢走埋一睇，瞓喺地下嗰、那个就系阿强啊，成身成面都系血。阿秀心谂弊啦，我谂咪吓下佢啫，点知佢俾车撞死咗？唉，都唔关我事嘅，佢自己唔小心啫。就喺嗰个时候，我听到侧边有个人话：，哦，喺救伤车咁耐，半个钟啦。另一个人就话：，有冇咁耐啊？ 有，头先出事嘅时候我望个表，9:35，而家10:00啦嘛。 啊！嚟啦嚟啦，救伤车嚟啦！望住阿强抬上呢个救伤车，突然之间阿秀谂，头先阿强行入嚟嘅时候系打烊前10分，9:50。呢个人话车祸系9:35发生。咁行入嚟嗰个人，头先佢吓嗰个人系阿强，定知系阿强嘅 鬼魂。阿嫂感到眼前一黑，突然之间就晕咗喺马路上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拣选咗咧，即系阿倪匡先生一个旧嘅鬼故事啦，因为佢都写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嘅鬼故事，科幻更早啦，咁啊鬼故事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个古仔名叫做扮鬼啊，希望大家喜欢啦。 嗯， 好，翻嚟咧，我讲下今日讨论区嘅题目，好冇？ 就是话咧，今日咧已经去到呢一个嘅七月五号啦，大家有冇睇过嘅就系2022年咧，咁就过咗一半啦。 系啊， 系啊。 上半年有冇啲咩嘢你又未做？下半年有啲乜嘢你想做？ 我点知上半年啊？上几年好多 都得都得，你累积咗咁多年，即系六十几年啦。 但系如果几年都唔做，应该都唔会做噶。我估系咪咧？ 有啲乜嘢你想做嘅？即系你应承过自己，但系你冇做嘅。同埋嘅就系嚟紧下半年嘅话，究竟咧，即系我哋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少少嘅就系回顾之后嘅话，再展望我哋嘅将来。 但我想 咁啊，过一个充实嘅2022年。 推出呢个话题， 推出呢个话题可以可以。 推出。 你个麦 OK OK 我 OK 你 OK 即系唔玩系嘛推牌系嘛而家叫吓啊你真啦， 因为你好惊系咪？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美国财长耶伦视像通话，中方表达咗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嘅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新华社报道，两人在通话中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的议题，务实和坦诚交换了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意义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只是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的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8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57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6点，跌1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64升2毫，腾讯控股349蚊升2蚊，阿里巴巴115.6升2.4，盈富基金22.34升6仙，快手88.45升8毫，美团197.5跌3.7，上汤2.69升1.5，小米集团13.46跌3.8，比亚迪股份310.2跌5.6，大新金融23.9升1.4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503，瑞士法郎8.166，澳元5.397，加元6.102，新西兰元4.875，欧元8.185。每百元对港元5.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9点，升215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9.55美元，卖出1,81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減肥有 咩嚟㗎？咩叫減肥？ 我而家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好多啲坊間嘅人都喺度講緊話，即係其實喺啱啱過去咗嘅嗰七個月裡面啊，曾經嘅就係話為自己許下嘅一啲嘅諾言，可能係啲好少嘅嘢嚟嘅啫，你有冇做到？係啦，頭先講嘅就係多飲水，我覺得好好嘅呢樣嘢。 頭先 係 咪屬於你？ 但係要提醒自己，唔係我講緊話係坊間，係、 哦、 啦，冇、 哦、 錯。咁我哋就我哋就我大家我哋而家 亂 係啊，我哋講下，即係你有冇呢一啲咁樣嘅少少嘅嘢 有 冇做到咧？多飲水啦，減肥，嚇、有冇做到？ 我或者我唔用減肥，因為我真係唔算好肥啦，真、我諗我係令身希望令身體健康啲咯，即係朝呢個目標咯，但唔算係減肥咯。所以有時候有啲，我記得嗰日咪話有個朋友打到去公關部話，叫我食翻多啲澱粉質嘅咁樣。其實我唔係完全唔食澱粉質，不過我希望有計劃地係啦，令我夜晚嗰餐會比較健康啲啫。 係咁我就係有定立嘅，我亦都成功咗、因為我真係做嗰啲身體檢查嘅時候咧，佢有話俾我聽，我而家呢個歲數。我咁样嘅高度，佢应该系要几多磅系为之标准？咁我之前嘅话咧，我系 over 咗四磅嘅，我而家减咗啦。 四磅都少啫，其实。 咁都系啊嘛。 O K。 系啊。咁当然我唔系话净系话四磅，停，跟住哇即刻食雪糕，我唔系咁咯。即系总之我就系我已经可以去翻嘅我标准嘅体重咯。咁我觉得就我讲得出，我做得到啦。你咧？ 我乜嘢啊？ 我哋慢慢再 下一个， 慢慢再问佢，留翻一人间。 好啦，另一样学一样新嘅嘢。 呢啲都流汗嘅嘛，老師。 學一樣新嘅嘢，例如有啲人話想彈吉他啦。 點解你笑嘅？ 唔知啊，我覺得好難嘅，就係嗰啲爛人咯。係啊 ，broken people。 係啊 ，broken people。或者係 rotten people。rotten 都係好爛嘅，係咪？ 腐爛的。 係啊 ，OK。啊、 但其實呢啲作為 有有、 作為一個、半年或者一年嘅計劃幾好嘅，因為嗱，即係好坦白咁講咧，邊個會一晚成功、一晚學到嘢啊？但你即係拉勻一年咧、你少少你都做到啲啩，唔會話仲係獨獨獨，即係 我 估係咪 有啲人係會咁諗， 多多少少你就算彈咗最簡單嘅 500 miles 都得啩， 或者係撳一個 C chord 都應該撳到啩？ 唔止啦，你一半年先撳到個 C chord。 喂，大佬啊，我問過欣欣啊， 嗰個叫死 C chord 啊，係啊，死。知 確啦，係啊，知確都要，係 啊，咁半年佢都話讀讀讀咁樣，我真係好想見識一下。你咧？ 乜嘢啊？ 下一個。 咦？今日報復清單嚟啊！寫張報復清單。 唔關我事，我抄翻人哋嗰啲就係網上面嗰啲咁樣。係。唔好浪費太多嘅時間煲劇，同埋上太多嘅社交嘅媒體啊呢啲咁嘅嘢。 同意後半節，同意你話煲劇咧，我就一半一半啦。係，我會揀啲。值得睇嘅，唔值得睇咧，無謂嘥時間。 其實咧，你有冇諗過咧？首先值唔值得睇，當然係啦。但係你有冇諗過用時間去劃分你嘅睇？因為有時我發覺咧，上網又係啦，睇劇又係啦咁樣。嗰陣時咧，有啲媽媽係咁樣同個仔話講噶嘛。嗱，你打機都得，每日半個鐘，教埋嗰個倒數，半個鐘響你就要停啦。但係你會唔會咁？ 我唔會咁樣樣，我係自己即係差唔多咁，係自律咯，係啊。即系冇话规定， 你自律， 你嘅自律系 你嘅自律 ，next 即系冇律喎，系咪 啊？嗯，好啊，由 next 咁快，我话讲完啫，我而家去到第四样咯，就因为你将所有嘅嘢缩短咯， 我 全部都冇做啊，系啊， 唔系头先嗰啲有咯，浪费时间，煲剧咁咪有咯。 煲劇佢話佢有，係 啊，但係佢話佢 社交媒體佢咪有， 係就每一日煲十五個鐘頭。 我哋咪成日見到佢咧，對住個手機度撥撥。係 啊 係 啊 係 啊！啊，佢最近好啲，最近好啲嘅係啊， 少咗 啦。撥 iPad， 分啲時間去撥第二啲嘢。 醫生問你有冇撥啊？有，淨係撥 iPad。 有朝氣撥撥， 淨係撥 iPad。其他嘢咧，其他冇啦。 你覺得呢個係咪應該可以喺下半年其實都可以叫自己提醒，唔好上太多網啊，同埋睇埋啲無謂嘅嘢。好啦，另外做运动 有冇啊？点解净系唞大气嘅？ 咁其实你上半年做过啲咩啊？ 乜都冇做， 食瞓玩， 食瞓屙， 四样嘢，每个月做一样， 食瞓屙， 都仲争三个月， 食瞓屙， 食瞓屙玩咯。 我话 系啊，你仲争三个月，嗰三个月做咩？ 冬 眠， 咁五样咯，食瞓屙 hea 玩， 运动都冇啊。少少都冇，叮叮咁多一撇都冇，一滴都冇。 行就有，行有， 会有啊。 行唔算系运动啊嘛，人系要行噶嘛。 行系算嘅，但系你要有一定嘅数量咯， 系 一步先啊。你就咁要行落，行出去门口搭嗰啲小巴，梗系唔算啦。 佢行落去乐富咯。 系啊， 系啊，跟住食一个早餐，跟住佢讲自己做。 你有行咗洛夫嘅咩？ 有。 嗰次我咪硬捉佢， 都唔 系 好足够， 系 梗唔足够啦。我绝对知噶。 佢好笑啊！佢话俾我听，佢话十五分钟好远喎，十五分钟基本咯，系咪？ 系啊， 系啊。 嗯， 嗱，其实咧，我对哑铃咧好可怜嘅，买咗喺度啦，咁玩咗 几多磅？我想问你讲， 八磅。 八磅两个啊？ 八磅俾 B B 玩， 你 净系俾 B B 玩噶？ 八磅 一 只， 好少噶咋？ 唔系我睇 算啦，由佢啦。八磅又好，八磅又好，咪一样系唔用系咩？ 咁啊系，八磅同八磅有乜分别咧？ 咪就系咯，都系摆度啫，系咯。好，咁即系冇啦。 不如咁啦，你唔使啦，每只手揸住支原子笔咁样拎上 都好噶。你唔好以为啊，你喐好过唔喐啊。 咁样啊嘛。 同埋有时用意象，你知唔知啊？ 咩叫意象？ 个意象嘅就系话，其实你唔需要攞住真系一样嘢嘅，因为我见过，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好似系丁啊，佢有用过一个意象法嚟去做运动，就系譬如好似我当我自己攞住一个哑铃，系啦，跟住我就我自己咁样外降腿推上去，推落嚟，推上去，推上去， 咁冇压力嘅，冇嗰个重嘅压力。 所以就冇，但系其实你都叫做喐，咁同埋嘅就系你唔需要，即系你唔好呃自己，就因为冇嘢嘛，冇工具啊，做唔到啊，唔会噶，其实你系做到嘅。 我有用意象。不过系做其他嘢啫。 我知下一个，所以你有冇做运动？ 有 啊，有我都有，我都有。我加咗朝头早做瑜伽，跟住黄昏嘅时候做一啲cardio， 即系大氧运动。 我成日觉得咧，如果你想做咧，任何嘢都可以有运动。我咪话咯，我上次咪讲咗，我等个洗衣机干衫嘅时候，我就喺上面行半个钟咯。即系有时你其实你中意呢啲时间噶，譬如你就算你睇剧，系咪我哋讲过睇剧嘅时候你都系做运动 的， 一路睇剧一路做运动， 系啊，减肥成功。 所以你唔好话冇时间。 系啊，佢即系睇电视嘅时候起身喐咯，就系、是、左右好似跳舞咁样十字步啫，就要喐。佢话原来系会出汗的。 睇紧电视你咪做住呢啲嘅与此同时嘅运动咯。 算啦，我哋都讲好多年咯。好，下一个睇书 有。 绝对 有， 真系一本书， 梗系一本书啦，唔通一张书咩？ 都好啊， 真系 猛走，真系冇啦。但系之前嗰啲你真系冇咩？ 系我认啊， 我点相信你有啊？好，最近睇嘅一本书系咩啊？ 嗰本系有一个叫做《钟灵》啊，定《钟咩》嘅一个极短篇小说，好好睇， 好好睇， 真系。我唔记得咗佢中乜嘢啊？好似 叫中埋中埋墙啊， 唔系女仔嚟嘅， 中埋墙啊， 又或者中落嚟。OK， 点啊？ 睇紧咯， 好 睇啊！极短篇嘅小说，好，佢由佢喺香港嘅， 得，明啦，好。咁啊， 嗱，我讲啲真嘢，你又得。 好，嗱，首先你话你有睇书，你连作者系边个你又唔知，究竟里面嘅系讲啲咩？咁你又讲唔到，咁我点能够相信你真系有咧 ？OK， 得。 好，下一位。 我呢排坊间嘅鬼故事啦，包括呢一本啦，包括咧阿倪康先生嗰啲啦，我陆续睇翻啦。 好，咁我琴日我上个礼拜开始睇嘅一本新书叫做《情绪勒索》。OK， 好啦，下一个爱家人。 有。绝对有。 系嘛？ 系啊，有。 系。 同妈咪饮茶。 系。 系 啦， 打麻 将。 我相信你有。系咪？系啦，打麻将。 同 妈 咪打麻将。穿个柜桶。 我信你有继续。 阿妈，你去厕所先啦，都系喺个人揦噶啦，筹码。 我真翻佢屋企嘅时候，睇下佢个兜，佢个兜散银，有冇几个十蚊？ 佢又攞个电话翻去佢嗰度插电，用嗰啲电。 我肯定你有 喺树柜攞嗰啲嘢食。 咁衰格嘅，偷佢两粒光瑶柱。 你讲你自己啊？ 系我 嘢，攞啲嘢系咪？系啊，攞啲嘢走咁样。O K， 洗衣粉都攞。 另外仲有执屋， 有。 执屋有冇？ 有， 系咯，咁几好啊，唔错噶啦。 都 佢哋有啲分数俾嘅，我觉得算啦，唔使大家唔使计数啦。咁啊，或者系可以就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嘅话咧，你都可以帮自己咧，就系建立一啲嘢嘅。好啦，讲翻我哋自己咯噃。 其实系啦，我啱想讲就，其实每个人都唔同嘅。咁头先嗰啲系大维啊，即系 有啲 嘅网民啊留言啦咁样。我自己咧，或者我讲完先啦吓。 好， 最近呢半年咧，由于我越嚟越想食一啲我想食嘅嘢，因为咧我唔知你会唔会嗱，你多唔多食外卖噶？ 多， 但你会唔会发觉外卖嗱？因为你唔会专登走去第二区噶嘛。你个区嗰几间咧，你开始 A、B、C 三间轮流食，轮流食，食食下你已经三间都唔想食。 同意。 你明唔明我講咩？ 係啊，我而家知咯。 即係呢間食意粉，喂，食到好厭。係 啊。 呢間食餃子好厭。咁、三間你嚟嚟去去，咁於是我就最近呢半年，我多咗咧係專登上網學煮嘢嘅，睇、一啲網上片，我以前好少嘅。咁啊睇唔同嘅人啦，我發覺咧原來煮一樣同樣嘅餸咧，唔同人教咧都有唔同嘅佢嘅方法 冇錯 嘅竅門咧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原來有啲嘢咧真係要睇完先會叮一聲。啊，係可以加呢一樣嘢喎，咁因為有啲嘢咧，你真係你我 唔知 我想像力，我想像唔到，哦，原來即係等於你話食蟹加冰糖咁，有啲嘢你係幻想唔到出嚟， 我真係諗唔到。 咁所以咧，我就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去煮一啲我想食嘅嘢，咁好開心嘅。同埋有時你會發覺，你會想食自己煮嘅嘢咧，多過食街上面買翻嚟嘅嘢，因為街上面咧，無論佢幾好食咧。你食到第100次之後咧，你會發覺咧，你未擺入口，你已經知道佢咩味咧。你係有啲厭倦嘅。咁我就希望咧，未來我自己咧，睇下可唔可以揾啲時間再去學多啲，即係關於煮嘢食嘅嘢。令到原來發覺 報名佢，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想食有幾甜、有幾酸、有幾鹹，中意食啲咩食材。咁我會最，因為我係最熟自己嘅口味咁。咁我發覺原來我食自己煮嘅嘢咧係最好食嘅，我自己覺得。當然啦，嗰個主公可能冇人哋咁老練，但係嗰個調味啊，各樣嘢咧，我發覺我係最喜歡食自己煮嘅嘢。咁我會未來再喺呢方面再學多啲。 佢停咗喺個位，煮煮中意食自己。 食自己煮嘅嘢。 头先咧，我上半年咧，我真系其实都唔止上半年噶啦，讲紧一两 上半世啊嘛，系咪？ 系啊，就系、是啊、其实几样嘢就运动、睇书、睇戏同埋工作。咁运动真系懒到不堪，我都个咁样形容自己嘅，真系不堪系啦。连嗰时阿大哥成教我递起只脚，我整整下咧，个膝头哥唔痛咯，我就唔整啦。我觉得系极度懒嘅，同埋因为条腰不断咁痛。 唔系你唔系讲呢啲嘢，你话讲翻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有冇边一样嘢你系做咗噶？上半年， 为咗 唔系因为佢都讲嚟讲去嘅话，其实都唔入题啊。我又讲紧就上半年有啲咩嘢你系想自己做嘅，但系你做咗嘅。 睇书。冇错，系唯有系呢样。 嗰唔知系中， 但系都系 唔 知 系中咩写嘅嗰个， 中咩零啊嘛，写嗰本唔 知 讲 咩 噶嘛， 中零定系中零零？ 本书讲咩噶？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啊，短篇故事啊，佢话 系 边方面 嘅 爱情啊， 乜都有，鬼怪、古灵精怪，系爱情乜都有。 信你好啦，咁啊到我啦，因为我唔想佢再重复讲翻同一样嘢。 我冇所谓啊，我做 另外一个方法，sorry 啊， 唔紧要。 我觉得嘅就系我非常之好嘅，就系话喺上半年嘅话，我同自己讲嘅就系唔好再乱买嘢，唔好再浪费金钱去买一啲无谓嘅嘢。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做到啦。今朝早我食早餐嘅时候，我同你分享过嘅。我琴日咧就卒之去咗有某一间咧，就系而家开到成行城市嘅日本药妆店。相信如果系以前嘅我嘅话，入到去嘅话咧，一定系个十八千，起码系四位数字咁样出嚟嘅。但系竟然琴日。我在里面那里逗留了九个字， 九个字你留了这么久， 因为我想专门看看究竟人买些什么东西，还有他们的购物的pattern 是怎样的呢。樣我看到就全部的女仔和男仔都买到，就是说满载而归。但是我是走了45分钟，我当然要看看他有些什么买添。到最后的时候的话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买到。 感觉是怎样？ 很开心，我很 proud of 自己，因为没有乱使钱。 是这个都很重要。好，11点半回来我们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召开首次行政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唔会讨论公务员薪酬调整嘅时候，话唔会公开行会所讨论嘅任何事项。至于高级公务员应唔应该按建议加薪7%，应唔应该有更加清晰嘅赏罚制度等，李家超回应话应受公务员表现讲句公道说话。佢话公务员表现同政府效率直接挂钩，根据最近国际嘅相关报告，香港政府的效率都排在前列，但有时公务员表现同市民期望有落差。如果领导官员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主动介入，在统筹和权责方面做得更好，相信公务员的工作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房屋问题困扰本港多年，每届政府都好努力希望解决，他会同团队全力以赴，但亦都务实知道涉及好多深层次问题，同埋因程序、法律或者实际情况需要长时间先至可以解决。李家超说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是针对公营房屋，将会在上任100日提交第一份报告，另一个小组是负责统筹由生地到熟地建屋的整个流程，现在很多要超过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相信经过全体人员努力提速、提量和提效，会解决到部分的问题。李家超强调自己是务实不是口号式的行政长官，承诺会努力去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就基本法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香港国安法亦都要求尽早立法，因此当局会尽早去做，但要考虑立法是不是真正处理到可估计的最严重国安风险。他重申希望法律是管用，可以处理到预期的所有问题，不希望再有任何修改。李家超说，近期不同国家都有一些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措施，应该值得参考，在考虑采取哪一种参考的时候，会针对香港的实际国安风险和现在国家在整体国际形势下判断需要面对的风险，从而完善立法工作。他又说对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到位非常有信心，尤其行政会议召集人由叶刘淑仪担任，大家会很认真讨论立法的需要。南韩单日新增18,1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前一日的 1.9 倍，创超过一个月新高，累积确诊个案超过1841万宗。防疫部门预测，单日新增病例今后一段时间内会反复出现增减，亦都唔能够排除疫情喺下半年复燃嘅可能。另外，当地单日新增两名患者不治，累积死亡个案有24,576宗，重症患者个案有54宗，较前一日少两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9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67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4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78升3.4，腾讯控股349.2升2.2，阿里巴巴115.8升2.6，药明生物83.65升6.15，美团198.1跌3.1，盈富基金22.4升1.2，快手89.25升1.6，商汤2.66升1.2，小米集团13.44跌4毫，吉利汽车16.84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15，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0点，升166点，港金报16,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86美元，卖出1,81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吐露港公路交通回复正常。咁喺旺角嘅砵兰街就因为有火警，咁而家部分嘅砵兰街、上海街同埋山东街需要全线封闭嘅，一带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咁受到火警影响，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 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重复多次啦，就系旺角嘅砵兰街，因为有火警，部分嘅砵兰街、上海街同埋山东街而家系全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咁受到火警影响，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呢一段亦都塞车，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嗰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马嘉烈医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银影路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嘅路口嘅时候咧，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知啦知啦，不过39同40季节目嘅申请者加实就好惊咧，惊冇人投票支持啊！大人 ，CIBS 公众投票开始啦， 大家可以一人一票， 拣选你喜欢嘅节目构思， 你几一票可以影响边个成为第39、40季嘅 CIBS 电台节目？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日期7月10日， 你咪挂住笑啊！每一票都好重要啊！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母乳、血液对人体健康好重要。 有人会捐赠俾其他人， 有人就会收集再攞去卖。 不过出售体液牵涉道德问题， 有啲妈妈会将啲值钱嘅人奶卖出去，唔俾自己嘅 B B 饮。 乜嘢人会买呢啲体液呢？将体液商品化会有乜嘢危险？ 电视纪录片《体液有价》， 星期三晚10:30。 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元。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日至7月23日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下半年有啲咩计划呢？咁样样 系啊，你可以加入讨论啦。 系啊，唔该，马老师，请你加入讨论啦。 嬲啊，嬲啊，头先。 知此近乎勇， 冇用噶，你要做先得。 系啊， 你讲一百次，你讲抄一百次呢句字又冇意思。 系啊， 唔系头先 Mario 咧，我同阿马老师讲咁、其实都系作为一个少少自己嘅感受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成4-5年前啦，唉，觉得啊个图嘅只中围咧越嚟越胀啊，吓，即系有啲走向。 你就我唔知啊，有一段时间从来真系冇觉得。 嗰阵时我同你因为唔系有咁多工作上嘅接触、 哦， 所以你根本你 段时间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系啦，即系5-6年前，系啦， 咁我試過咧係真係好辛苦，我好明白啊馬老師唔想做運動，因為咧當你好刻意要減呢一個位，因為你好介意啊嘛。咁好刻意咧，我做啲咩咧？嗰啲叫斜板 sit up 啊。 嗯。 哇，辛苦到傻咗啊！ 嗯。 即係個頭向下，斜板，跟住咬翻上嚟，真係做完一下。哎呀，已经打翻低唔上喐，咁佢哎呀点得？即系我当时觉得，哎减唔到啦，肚腩系减唔到啦咁样。但系原来当你我又唔知呢样嘢算唔关唔关事啦。咁当两年前我真系冇用工人啊咁样，因为要工人嘅时候咧，好下意识地每一晚咧三餸一湯啊，咁啊饭啊好多啊，食好多啊，系啦系啦咁样。反为咧就哎呀，我自己煮又好似唔系几好食，咁就减少咗食饭嘅量啦，同埋清减咗啦，冇落咁多油啦咁样。 系 咁咧，我就觉得系有用嘅，即系当你控制咗你嘅食量，同埋加翻一啲刻意啲嘅运动咧，慢慢慢慢原来系做得到嘅，嗰样嘢系减到嘅。咁啦，我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系好辛苦嘅减中围，所以我觉得马老师你应该。俾多啲壓力自己去真係做呢一樣。 唔係，因為其實我有一樣嘢就是、我真係想真心同你講嘅。咁就係因為嗰日有講過，就係、是、話你每一日咧起身嘅時候乜都未食嘅，就係、是、食血壓藥咧。呢一下嘢咧，我係會叮一聲嘅。你點解會容許自己要咁樣呢？ 因為其實咧，我問過醫生嘅，即係咁多年啦。其實我一路又問醫生嘅。第一幾時食啦？食唔食嘢先食啦，我有问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其实咧你起身，譬如话刷牙、洗完面，临出门口你就可以用我话热水、温水定咩？佢话湿温水。 我谂我佢嘅意思唔系问呢一样，佢意思系问点解你嘅身体状况会搞到正正常常地一个人要每天食血压药控制咧？有冇其他办法？譬如你改善咗某方面，你就唔需要每一天拍药咧？ 嘅意思就系我哋叫你可能系食嘢入手啊，做运动入手啊，又或者日常生活、啊。 因为嗰样嘢唔系生出嚟人一定要食血压药噶嘛，又唔见你食，又唔见我食，又唔见佢食，系咪？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警号，对于你嚟讲，作为一个朋友。 除咗血压药，你仲有 食其他？我一听到，我觉得嘅就系话，哇，系咁样都唔去改善嘅话咧，咁就似乎真系好唔识照顾自己啦。只覺得自己唔好。 你仲有咩藥食啊？ 仲有咪嗰個叫做膽固醇。 我都唔講其他啦。如果你話我話俾我你話俾我聽嘅就係每一日一起身，原來我就我乜嘢都未做，我連牙都未刷嘅話，我就已經食血壓藥。咁樣咧就應該要好好地。 我以前啊，識得一個朋友啊，佢因為有胃病喎，即係嗰啲叫胃潰瘍啦。每一餐食飯前，佢嚼一啲藥，知唔知點解？佢好似填翻個窿咁啊。係啊，咁你諗下人生如果去到咁樣，咪好辛苦咯？ 係。係。 即係講咧呢一樣嘢嘅話，應該係。是你自己嘅摆喺个人生里面嘅一个大前提，就系、是、我要唔好每一日就要食药作为嘅，就系、是、我每日开始我自己 一天 嘅一样要做嘅嘢咯。咁点解会唔知道咧？咁大个人咁样咯。即係我作為一個朋友嘅，其實我係關心你。我覺得聽到我好唔開心，即係好替你擔心。 明白，我感受到你嘅關心。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係 就係咁咯。 你笑乜嘢啊？ 因為我唔 我好開心 啊！ 我見到你友情咁篤咧， 唔係真㗎， 友情 你唔覺得好有問題咩？ 唔 係 啊，我見到頭先嘅眼神啊，佢終於冇 咗 個 空閒啦。但我覺得佢嘅自律能力唔夠嘛，即係自己鞭策自己嘛。 唔係，我已經好咗好多啦。我絕對知道呢個事情係幾時發生嘅。其实就喺九啊年代啦，嗰阵时我为咗追一个女仔咧，我其实翻咗屋企食饭嘅，咁佢话喂同唔同我食饭啊？夜晚黑啊，我又扑出去同佢食饭。 咁又点 啊？ 关佢咩？关佢咩事？ 一晚食两餐晚饭咧，系会 都系一次半次啫，系嘛？ 唔系 你讲几多年前啊？ 三十年前。 咁你认为喺三十年前发生嘅事噶？到今时今日你都要食血压药？ 影响到啊，咪就系中央肥胖咯。嗰阵时又 同埋你，如果你知道你知道你出去陪佢食饭，你咪屋企唔好食咯。或者有冇拖唔算咯？ 今晚约唔约我噶嘛？ 唔好再讲到咁远。你而家讲到你今时今日嘅就系喺呢一刻，2022年嘅7月5号嘅11:44，你知道你自己出现咗咁嘅问题嘅话，你唔好再 back day 翻佢哋廿年前我养成嘅 一个坏习 惯。系啦，咁其实你一路你都冇成长过咯呢一段时间咁样咯。好，请你好好地为你自己嘅 健康努力， 系去 manage 你自己嘅健康。 喂，好啦，喂，街坊方面有朋友都 要活得长一点，长 OK 好， 健康一点， 收到。 长一点啊，叫你条命吓，不如听陈太讲咧， 好 唔好啊？呢半年有咩计划啊？ 2022年咧过咗一半，咁喺呢一半年咧，其实我自己嚟计啦，我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好少见面咯。咁你话即系大家电话联络就都其实少嘅，因为可能 大家的心情啊，各方面啊，因为疫情啊，咁系大家见少了好多好多，咁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有啲遗憾喺里边咯，因为你真系唔见唔见咧，系有啲就原来佢有病你又唔知啊，或者有阵时即系佢有啲咩唔开心，你又即係完全冇同佢傾過偈啊，咁樣咁真係甚至乎有一啲已經走咗啦，咁所以我諗嚟緊嘅呢半年咧，我會覺得希望個疫情咧係即係我唔期待話即係啊，即係可能戰勝咗啦，大家即係會回復翻絕對正常嘅生活啦，咁我期待係個疫情能夠即係繼續係即係大家努力緊啊，或者控制到啊，咁好讓咧嚟緊嘅呢半年咧，可以真係將一個朋友嘅 list 寫出嚟，然後咧係嗰啲好耐冇見嘅，真係要見下，真係要即係聚下，然後傾翻一啲冇傾過嘅偈啊，久違咗嘅即係一啲嘅談下心啊咁樣咯，咁呢個係我最想做嘅咯。 都系好提醒啊！ 朋友都系啊， 系啊， 冇错， 因为大家 我最记得好多年前咧，咁我有个同学咧，即系中学嘅时候咧就好朋友嘅，咁但系知大家出咗嚟做嘢咧，始终唔同嘅工作嘅范畴啦吓，时间又唔同啦咁样。终于有一次咧啊，喺嗰个电话簿嗰时仲兴用电话簿啊，见到佢电话啊，不如再打去同佢倾下偈先。点知佢屋企人咧嗰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好唔好意思吓，人哋移咗民好耐咯。 吓死我！以为佢就走咗， 移民 咯，人哋移民啦。你又佢同学，你唔知咩咁样？ 哇！ 即系佢又唔系闹我嘅，不过我系有少少惭愧啦。咁我先至啊，原来已经即系不在香港居住啦，咁样咯。 嗯，真系要珍惜 啊！系啊，朋友要无事多相见。 嗯， 就算冇事，你都要揾下你啲朋友。 你记唔记得我电话号码噶？ 我唔知噶，但系揿出嚟。 佢搣咗，揿咗，佢有嘅。 我咁关心你， 日日都见到你。 我知啊，我知啊，你今日讲嘅说话，我阵间下昼绝对收到。下昼我会好好思量一下成个 plan 嘅。 冇错，希望你真系做到。 另外，我哋有晨光嘅 O 啊。 2022年已经过咗一半啦，有啲乜嘢想做但未做吓？当然系。做有錢人啦，呢個係無論幾時都要定立嘅目標嚟噶嘛。但係做唔到唔緊要，下半年仲有機會追逐一下喺投資市場嗰度咧，揾一桶金翻嚟啊！我係阿歐啊， 阿歐真係投資達人嚟。 喂，呢啲好年青人嗰啲，係啊，即係佢呢個年紀一定係咁噶啦。 錢， 係啊，但係我唔覺得佢有乜嘢，但係因為佢 每人有每人嘅追求 啦。我哋後生時都係咁， 係啊，個個都係咁嘅，努力啲咯。我都希望阿歐哇發一達，然後經過有一日。俾眼尾望啊！我都， 我相信咧真系嘅，即系我哋呢个说话咧，每个人有自己追求嘅嘢，你好难话嗰样嘢系啱定唔啱。你即系话适唔适合嗰个人，佢嘅生活未必适合你嘅生活。譬如我哋嘅同事阿 Mimi 啦，我睇好多媒体都有讲啦，佢去泰国住啦，咁又系适唔适合咧？咁每一个人有自己嘅取向咯。咁你觉得嗰样嘢你喜欢多啲嘅，咁你咪过你嘅生活咯。又冇害， 尊重人哋， 尊重人哋嘅 选择，自己嘅生活 好 形式， 冇错 方式。好，咁又到。我哋咯， 好啊， 系嘛，系啊，咁啊后半下半年啦，你有啲咩想做？ 我真系好想学一样嘢，但系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学阿某人咁样。 嗯， 你唔会啦， 所以你唔开始，所以佢都唔开始。 我揾咗两，唔系我谂咗两个方法， 系 一个咧，我想学一个语言，我想学一种语言， 系 咁我见网上有啲 one to one 嘅，我话可能学法文或者韩文，我未完全决定。 我会劝你学嗰种就你有用嘅嘢咯。 好难噶咯， 好难。 如果唔系嘅，你冇用噶。你冇发觉，你而家唔讲英文嘅话，英文差咗好多。 系啊，会嘅，会又会生疏嘅， 系啊，唔识写啦。 我见网上有啲 one to one 嘅，我觉得呢个可能会可取啲，因为而家用网上学嘢咧都几方便 又直接， 仲唔算喺专登就以前好兴嗰啲咩咩文化协会噶嘛，系啊，嗰啲一班 走去湾仔啊，或者唔知去边度。 想 嘅 就你唔想噶啦， 系啊， 系啊，咁咯，咁呢个暂时嘅想法，但系。未实行嘅系真嘅，你 咧？我咧就系希望可以改掉我嘅拖延症。 你都有拖延症？ 有一样嘢嘅拖延症咧系好严重嘅，但系而家已经好咗啲啦。你有冇试过就系虽然而家嗰啲信收得唔多， 但係好多時候咧，我會收埋之後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我係唔會拆嘅。 哦，我都係嘅，我唔係，我儲一年。 我等嘅，我最中意等嘅。 我要咁讲，我啲信系咩信咧？系嗰啲 bank statement， 即系你知道系写咩噶啦。同埋、 啊、 你基本上，因为而家你喺嗰啲叫 ETC 卡咧，你 check 到自己有几多钱， 你自己个 app 都 check 到 啦。你唔需要睇佢嘛，所以我就摆咗一大啖喺度。 系嘛？ 我都系呢啲，我都系。 点解咧？ 第一时间搣晒。 有一次我咧就系见到咁有只，咦？点解会有个鞋盒嘅？我唔记得咗。一拆开个鞋盒嘅时候咧，里面嗰啲全部都系信嚟嘅， 你嗰啲系 边类信？全部都系未开嘅信嚟，正如你所讲， 银行 bank statement 啦、嗯， 多数系 bank statement 嗰啲话俾你听嘅，就系你啲股票升咗几多咩咩咩，你唔会理嘅，即系其实你唔睇都冇嘢嘅，一大沓就摆晒喺。 但系你唔抌？ 我冇抌，因为我就谂住嗰阵，可能有一日我会睇。 我仲有一样嘢， 我会抌。 嗱，你哋去银行咧揿完钱咧，佢通常会问你要唔要个 slip 嘅嗰啲，即系几耐？我以前系一定要翻嘅，我有个强迫症，觉得keep翻第时 安全啲 啊 嘛， 会睇噶嘛， 系啊， 对啊，贴 几千张， 贴 几千张， 同埋张张都甩晒色啊，因为嗰啲咧大约系过零两个月， 系啊， 灰蒙蒙一片， 系， 但我仲 keep 咗一大沓灰蒙蒙嘅嘢喺我柜桶啊， 抌 出嚟 抌啦， 我而家抌啦，但我连见到灰蒙蒙我都唔舍得抌，或者有用咧， 系啊，系咪或者有用， 或者 将来或者有啲咩嘢嘅时候，我可以同佢讲，喂，我明明冇揿4000蚊嘅，做咩你话我揿咗4000蚊啊？ 灰蒙蒙嘅 slip 全部塞晒喺柜笼底，有成几千张咁， 系咪？ 系啊。 咁我嗰次我见到个鞋盒之后，我同自己讲就话：李丽蕊，你做咩要咁样啊？同埋我见到睇翻嗰啲咧，已经系几年前噶啦。 系啊，我啲六七年前 嘅。系啊，已经过晒期噶啦，冇用噶，根本 系冇用啦。 点解你唔可以每一次一收到嘅时候搣开佢睇咗佢，唔要嘅话咧就抌咗佢咧，处理佢咧？ 呢样我唔舍得抌啦。过期食物我又唔舍得抌嘅，我冇、 过 咗过咗咯，我唔会食嘅，但我都唔舍得抌，摆住先啦，咁样我都会摆翻喺度先。 嗱，呢个咪就系拖延症咯， 系 啊， 啊， 我都有，我 就冇 啊。 我明明知道过咗成个礼拜啦，有啲过咗成半年啦，摆住先啦，咁、我又冇抌。 跟住你个脑里面就话，或者有日我会食，或者买条蕉翻嚟， 或者 唔系我个脑会话。始终要钱买嘅，唔好抌啦，咁啊摆翻喺度， 系咪？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讲嘅就话喺嚟紧呢个日子，我就系要改咗呢个习惯。 你会唔会噶？ 会。 但因为每次抌呢啲过期食物咧，我心好内疚嘅。 系。 咁我唔想内疚，咪摆住喺度。 冇错，我就觉得我一日都未抌嘅话，我一日仲有机会食。 我觉得好嘥嘢，你知唔知？全部嗰啲嘢买翻嚟咁 啊！ 但我真系唔知点解，咦？原来喺柜桶底有几罐过成年嘅啦，嗰啲罐头。 嗯 咁你抌唔抌？ 我抌嘢好快嘅，反而我呢样嘢就好过你哋、所有嘅信我都全部第一时间搣咗抌咗去、我甚至连有一张 credit card， 仲有一支寄嚟嘅月结单，我基本上咧三四个月前我全部搣晒抌晒去，冇用嘅。 三四个月前 寄 俾你嘅 月 结 单啊，系啊，即系我唔会 keep 好耐嘅，最多 keep 两三个月。之前我都全部抌晒，冇用，真系冇用 ，keep 嚟做乜咧？ 系 唔知。 甚至乎其实大家都可以要谂下嘅，就譬如可能你报税咁，其实你 keep 嘅 keep 七年嘅嘢嘅啫嘛。我甚至乎有个朋友嘅就佢可以 keep 咗好多年之前嗰啲嘢， 有啊， 冇 用 噶 啦， 冇 用 噶。 同埋啲纸咧，如果你摆得唔好咧，有干干潮潮湿湿。是真的会 勾虫仔、 勾虫啦，第一啲字花晒啦， 对啊， 你睇唔到噶啦， 冇错。咁我觉得我呢个系我个拖延症嚟嘅，呢个系好严重嘅，就系、是、所有嘅收到个信嘅话，呢啲咁样嘢，我都唔知点解，我就总之一定要摆埋一齐、一沓啦，直至到我自己我已经忍无可忍啦嘅时候，我先至会睇咯。咁其实点解 你 唔 睇都冇用？ 我就睇下，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就因为拖延症。因为有一沓嘢喺里面，点不知原来是有一张是支票， 哦、 我照搣咗。 哦，大唔大额啊？ 唔算大额，系、 百零万。 但系我搣烂嘅时候，我觉得唔系 bank statement 嚟嘅，跟住我睇啊，支票。 除非你叫嗰个开嗰个俾翻一张， 我已经揾佢唔到啦。 上个天台 做嘢噶， 上个天台。 哎呀， 冇办法啦，呢个人真 系冇计啦。 我仲有一个损失，咪唔可以话损失。我仲有一个拖延症，都唔完全喺我度。我咧就好多，你有冇咧有啲暂时冇用嘅家私咧入仓啦咁样。我有十年咧 系 好兴嘅，每次一搬屋。啊！呢啲阿梁生，依梳化店啊，擺咗入倉先。冷氣機店啊，擺入倉先。我倉而家都唔知擺幾多嘢，直至咧我早一年前同嗰個倉主講，喂，我都係要清一清，我連擺咗乜嘢我都唔知啊。 係咯。 你明唔明啊？ 即 系 已经冇 用 啦， 我 根本唔知道我影响你日常生活。 唔系咯，我根本唔知道里边有啲乜嘢啦。每一次搬屋就摆一套 sofa 啊，摆张床啊，摆个床褥啊，摆个冷气机。我而家根本唔知咩。跟住话梁生，你可唔可以唔好攞啊？哇，点解啊？我将你啲嘢咧，知你唔用，推到最入、最入、最入，出边有几百间公司嘅嘢。如果我帮你清咧，我要帮几百间公司搬开先。咁所以我而家我唔知点算。 你唔要啦，我系你唔要啦，所有嘢 唔 要。 唔 系 啊，仓嗰样 嘢。唔得啊，有啲系我嘅家庭 family photo 嚟噶，即系我同我细个同阿爸妈影啲相，即系我连我啲 family photo 全部入晒仓啊。咁变咗咧，有啲我一定要要翻嘅，有啲可以唔要，但系佢而家话俾我听唔得，有好多嘢喺前边，我要搬开好多嘢，你可唔可以唔好要住？ 但你每个月都要照俾钱噶啦嘛。 系啊，你又要俾一嚿钱佢咯，同埋嗰啲嘢根本如果你谂啊咁耐摆喺个仓里。 唔好入倉，入倉係一個懶人， 一定可以開。 懶人自欺欺人。 其實你個倉可能根本就喺門口，不過呃你啫嘛。阿梁生最入嗰度。 我相信嘅，但我諗我最後都要解決呢件事。 要啊， 係啊，你將啲嘢快老咯，即係其實所有，就算係你話你嗰啲即係 family album 裡面嘅啲相都好嘅話，其實你都真係要好好地去揾翻一啲你覺得真係要好珍貴嘅，要 keep 嘅，或者好可能嘅就係你去嘅時候可能已經黐埋曬都唔得啦。 攞個箱裝。 因为实系冇冷气噶啦，地方系咪？ 梗系冇啦。 咁呢个拖延症嚟噶嘛？ 系啊， 我迟啲先整啦，迟啲先整啦。 嗰啲相就浸胶喺度会溶。 系啊。到你要嘅时候嘅话，佢已经冇用噶啦。 你带出 呢个 话题 都 好啊。 系啊，就我想改掉我自己嘅拖延症。首先从我嗰啲信开始，我觉得开始已经好啲啦。 嗯。 系。 买咗波鞋唔跑步算唔算拖延症？ 当然系啦。 买咗吉他唔系买吉他我俾嘅，有吉他唔去弹系咪拖延症？ 佢还翻俾你未啊？ 还翻俾我啦，因为我见你反应都系摆住咁咯，同埋我都有啲用嘅，因为屋企人想弹吓，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学，你咪自己买一个咯。而家都系几百蚊啫，好平啊！ 唔好啦，唔好劝佢啦，算啦。 点解你双目呆滞嘅？ 借咗， 我今日都系咁。 Professor 啊， 佢差唔多噶啦，今日星期二。 你嗰个核心节目吓嚟紧噶咯，你精神翻。 系啊，上定下， 上定下你咪 嗱，我讲一样嘢先，个题目咧都系上个星期嘅。记唔记得系想我想讲乜嘢 人酒茶凉啊嘛， 系水滚茶凉， 人酒 茶凉。其实咧呢一个咧介乎上下之间嘅。 哦， 第一水滚茶凉，留意个滚字。 嗯， 啊人酒茶凉，留意个凉字。 嗯， 呢个凉咧就系凉凉个凉。 系凉个凉。 系啦，咁你自己 associate 啦。 嗯 ，OK， 好， 听咗啦系嘛。讲完 啦，好，翻嚟十二点钟，听紧风骚浮人啦。今日多云，我想话多雷， 多云，我听到你话多云， 多云两集， 多云就唔好买啦， 多云， 多云好似条街啊，好似九龙塘啲多云街。 自细总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 人间漂浮啊，咁翻嚟咧，仲系呢一个 floating classroom 吓，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嘅。今日嘅天气咧，多云有骤雨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黄至清劲嘅西南风，未来数天间中有骤雨嘅。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啦。 交换咗意见，交流富有建设性。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意义重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中美两国同整个世界。 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骤雨，喺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9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7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4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恒生中国企业77.9升4.6，腾讯控股349.8升2.8，阿里巴巴116.6升3.4，药明生物83.9升6.35。美团198.9跌2.3，盈富基金22.44升1.6，快手88.85升1.2，商汤2.73升1.9，小米集团13.4跌4.4，吉利汽车16.86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507，瑞士法郎8.17，澳元5.396，加元6.102，新西兰元4.874，欧元8.1889。每百日元对港元5.7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0点，升146点。港金报16,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5美元，卖出1,81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受火警影响啦，旺角部分嘅砵兰街、上海街、山东街需要全线封闭啊，就是部分嘅砵兰街、上海街同山东街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由于有呢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旺角一带咧比较挤塞，咁特别系洗衣街啦、旺角道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旺角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旺角警署。咁荔枝角道去翻弥敦道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另外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安角对出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旺角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昂泉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邨、丰泰楼、何文田民运道六号、丽晶楼、柴湾小西湾村、瑞满楼、青衣青泰苑、骏泰阁、观塘公乐道79号、凤仪大厦、观塘顺利村、利行楼、观塘顺安村、安仲楼、元朗朗平村、石平楼、鲗鱼涌康怡花园E二座、蓝田康华苑、众康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啲感觉消失咗，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系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嘅泪水深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 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听讲你最近经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找到份工，做成点啊？我找工都找了一段时间，但是好像没什么进展咁啊。 我都几喜欢这份工的，可以边学边做啊嘛。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参加这个计划，只要是15至24岁，学历是副学士或以下的离校年青人，就可以经计划申请参与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的了。计划会提供不同行业的在职培训机会，等学员可以吸取职场经验，提升就业的竞争力啊。 听落也真是不错、哦、但是我未做过嘢，完全没有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的咩？ 当然可以啦，在职期培训里面，雇主会安排有丰富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导师，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培训和指导的。 如果我可以成功完成在职培训，会不会有下文的？ 完成在职培训而表现良好的话，还有机会获得雇主继续聘用的。 咁好啊，我都有兴趣参加、哦、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的网站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我哋 二台话你知，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人嚟，大刑伺候。 皇上请慢，民女提刑愿代父受罚。 究竟提刑怎样说服汉文帝为父亲淳于以求情减刑，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马里湾学校演绎提刑救父。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professor 嘛，今日带嚟嘅 floating classroom 早晨，早晨， 人走茶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他讲咩？ 佢吓吓嘛？ 我又惊佢上楼教室啊嘛。 唔系佢咩楼都唔紧要，佢讲紧我哋将佢带去下楼嗰边。 哦，好啊， 系嘛。 其实自然都会变下楼 咧。而家你哋主导噶啦， 系咩？ 系啊， 家乡都系 啊，系啊。 系 人走茶凉， 系以前咧曾经响即系国内咧，好多人中意搞嗰啲茶叶嘅生意。 嗯。 特別是咧，佢哋知道咧，雲南有一啲嘅70年代嗰啲普洱茶嗰啲餅咧， 嚇、啊、 升得好 炒，因為炒噶嘛， 係啊，炒賣，哇，升得好緊要，砰砰聲。咁啊，佢哋因為國內嘅朋友咧，辦公室好，屋企好，好中意咧整個茶機喺度泡茶俾啲朋友飲嘅，佢哋覺得咁先係即係 待客之道， 係啦，因為我。 之前唔係揀個公司嘅，我冇個嗰啲嗰啲嘢喺度，因為我覺得唔係好合衞生啊！嗰啲杯仔咧就咁樣攞嚟攞去又唔洗， 但好多公司都係咁 嘅， 係 啊， 有張台， 我知啊，咪就嗰張台咯。我就覺得 唔 乾淨，同埋咧又貴又剩、 啊。你可以洗噶嘛？係 啊，你記唔記得？ 乾唔乾淨啊？ 以前唱片公司都係咁噶嘛、 啊， 有一個擺曬啲杯，嗰啲 musician 啊，個個都係攞嗰啲杯嚟飲嘅啫。 係啊，唔係因為佢哋咧就咁樣開嗰啲水，然後又喺個盤嗰度洗，我就最憎噶啦。因為我覺得咧飲嚟飲去，飲嚟飲去。 咁你自己用私家杯咯，冇所謂㗎。 同埋因為人哋個個細杯仔，你攞個大杯、又好肉酸嘅，又好似即係格格不入咁嘅。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老板嚟嘅，好中意饮茶嘅、 嗯。 然后有一日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就叫我去佢屋企食饭，食完晚饭，因为我夜会走咯，因为我哋好早食饭，六点钟食饭，食到七点钟已经食饱啦。我话不如走啦，佢话唔好，坐下先啦， 饮杯茶啦。 唔系唔饮茶，佢话诶，我话夜咯，即系我知道佢啲习惯噶嘛，七点零走啦，你坐得做乜鬼啊？跟住冇幾耐咧，佢老婆又喺度，即係成屋企人都喺度。冇幾耐咧，佢收到嗰啲叫做微信嗰啲信息啦，嘟嘟嘟嘟嘟。我話咩事啊？佢話行啦。我話做乜嘢啊？佢話有新茶葉嚟咗，$400一斤去飲茶。話、 去咩地方飲茶咗？係咪有啲專屬嘅地方？ 茶館 嚇、茶居啊，乜好大間嘅。我咩新茶葉啊？$400，咁行啦。新茶葉到啊！ 系啊，嗰啲 咩事啫？你都唔中意噶？ 唔系啊，暗语嚟嘅啫嘛，边系饮茶？边系饮茶？ $400， 因为佢老婆喺度， $400嘅茶葉啊！ 明白明白， 佢就叫我去 人噶，会醉噶。 系啊，嗰、那个茶葉个名叫Susan啊，Mary 啊，娟娟啊，真真 西茶嚟嘅。 嗰只茶 用中式嘅泡法， 系啦， 嗰啲茶真系36C， 要泡嘅， 36C噶咁好， 要泡嘅，佢又系咁样， 唔系要泡，系要滚， 啊，又泡又滚啦、啊， 总之都系嗰、那 个，系啦， 都系三点水啦， 即系佢即系下流教室咯，你今日， 佢太太问佢咩事啊，佢话诶有新茶叶到啊，带我去饮茶， 哦， 佢话 啲茶叶系咪有脚噶？ 咩名？系咪马？ 高踭 鞋？系咪马骝搣啊？系咪嗰只叫马骝搣啊？ 我都唔记得咩茶啦。 你知唔知噶？佢即系佢咁样讲嘅时候， 我知， 即系已经系 系啊， 知道系一个代号嚟噶啦。 因为我浸淫咗咁多年， 系浸淫咗咁多年， 系啊，咁梗醒目啦。佢叫你行咁，你第一下反应唔到，你第二下好跟住走啦。 如果系我真系反应唔到。 你肯定反應 到啦，因為你唔係男人，你唔係男人啫，我反應到啦，即刻諗。係 啊，你都反應到。係 啊，有新茶葉，喂，飲飲茶咁樣樣。新茶葉嘅意思咧，即係有啲 要去泡 新嘅茶涼嚟咗啦，有新嘅度。 喂，但係佢真係飲茶，不過有茶涼啊，意思係唔係咁意思啊？定系连饮茶都 唔 系啊？ 唔系，系即系连饮茶都唔系。 即系饮茶，你饮唔饮啊？罢啦，嗰啲个烂鬼茶叶。但系最终嘅目标有个茶凉喺度， 佢先真系有茶凉泡茶。 即系有个妈妈生， 系 嘛？ 即系总之有人陪你饮茶啦， 系啦， 冇错。咁啊，喂，去啦，咁梗系去啦。佢我话系咪你请我饮茶？佢话系，我就去啦。咁个太太就话。唔好咁嘢喎，我話 OK 好，得你飲完茶翻嚟噶啦，即刻話好開心咁，佢好似啲細路仔，去玩咯， 出 咗 去玩， 去啦，咁啊去一人一間房咁去飲茶啦， 一人一間房添， 咁快就一人一間房， 入到去飲茶你 咁幾時先一間人一間房？ 我唔知啊， 梗係入去即刻就一人一間房啦， 我點會知啫？我又冇一個地方做過，男人 男人呢啲嘢唔會想大家面對面， 係啦， 咁啊， 你飲你嘅保利茶。我 嘅马骝搣 碧螺春 哦，咁样 系啊！我啊中意碧螺春嘅， 佢系咪嗰啲细细房、细细房，跟住啲灯光教到死咁暗嗰啲咁？ 系啊， 嗱呢啲仲唔系黑点？你仲同茶叶字无关啊？ 有茶叶，有茶咁。 都真系叫做有啲茶葉同埋水滾水喺度嘅， 有嘅杯都有嘅，但系嗰啲唔重要啦。 呢唔系叫茶館，呢叫家寶。 系啊， 蒸奇唔系叫家寶。 哇！真系其实总之你出嚟饮嘢啊、食嘢啊嗰啲嘢，系咪全部都系暗号嚟噶？ 系 咪？ 但系茶叶咧就比较 grand 啲。 哦， 同埋咧，因为$400一泡啊，$800一泡咧，咁 真系要咁贵 要。 咦， 其实都唔系啲茶叶贵，系个茶凉陪你贵。 系啊，总之系咁啦。哦，饮完茶啦，好开心啦，翻屋企，咁啊完啦。第二日佢又约我出嚟， 你系咪剪咗下边好多字？ 系啊，喂，呢啲我想听。 你系咪省咗100个字、1000个字啊？ 唔系， 冇理由你咁快。阿茶凉咩都冇做过啊？ 即系同你泡茶。 泡茶泡完茶就又好似佢话斋下山一千字啦，咁、你泡茶嘅过程梗系又冲啊，又晾啊， 系、 又泼下，又又捽 下， 嗒一啖啊咁样啦，咁、你饮完就走啦，系咪？咁攞翻啲茶叶走啦，翻去啦。第二日佢又 call 我，我话咩事啊？佢话咧，喂，有啲嘢你帮我谂一谂啊。佢问我琴晚啲茶好唔好饮，我话 OK 啦，几好啊。 你又饮咩？ 我梗系有啦，佢请佢嘛，我去到我唔饮茶，我坐 都攞走啦，系嘛？外带带走啲茶叶， 好贵， 唔系真系好贵，我都冇谂过，好贵， 好贵， 佢都会有少少嗰啲嘢俾你食下嘅， 送茶嘅，即系唔重要啦，真系唔重要， 你男人唔重要， 重要就系泡茶凉， 嗯，明啊， 系。吓咁啊！第二日佢又话俾佢， 即系搵啲滚水冲佢， 冻水都得，暖水都得，温开水都得，你中意点冲都得。 我自己咁你即一定要啦，系咪先？ 系咪会有一种叫捧场咁啊？即系每晚去搵翻同一个咁样，跟住 唔会搵到一个。 好似佢认真起上嚟啦，佢就问你琴日饮嗰啲茶叶，系啦，真嘅茶叶好唔好饮 ？OK 哦，咁跟住佢话俾我听啦，其实咧。佢依家有啲錢喺度，咁、就 想使咗佢， 想搞啲嘢。佢唔係使，佢又搞啲嘢。佢係自己飲茶又得，招呼朋友又得，做生意又得。佢又諗個地方，就喺總站汽車總站隔離有一個廢置咗嘅商場，兩層高。因為國內好多呢啲咁嘅商場兩層。我汽車總站旁邊好咩？佢话好多人啊， 有多司机嘛， 系啊，日日夜夜都有。 咁点解嗰个商场会废置？有冇谂过？ 咁啊，呢个系重点啦。跟住我话俾佢听，喂，总站、啊，即系意思就话有人嚟咗，跟住可能再搭第二啲车又再散出， 唔会停留噶嘛。 系啊，一定系咁啦。你可能好远嚟到，跟住又再散去附近，咁啊实。 你中站仲好，即系中间个站啊，即系啲人可能会落车休息一阵啊，停一阵咁样。 咁佢话喂，而家条件好好、啊、喎，我有咩条件啊？免租。免租两年，但系要分成，即系你有钱赚， 分啲俾佢啊嘛。 系 啊， 我话你分几多？ 吓， 分几多？ 我唔记得咗啦，唔会好多啦。 但系如果人哋开到连免租咁样，即系一定 即系 话做 系啦，即系话嗰个场系 又唔 使 你做旺个场 啦， 系整啲嘢搞下。 咁佢话你想做咩啊？咁咪茶叶咯，佢真系想做茶叶。 系 佢话咧。又有尋晚嗰啲形式， 哦， 又有真係啲茶葉，啊，賣茶， 即係你揾茶葉嘅又有， 係啦， 有正茶同邪茶，邪茶， 沖茶、滾茶嘅都有，人酒茶涼又有，乜都有。我話你真係諗清楚啲，因為雖然唔係我出錢，但我都要朋友即係賺到錢嘅，係咪？咁佢話搞啦。咁佢真係好快搞到啦，因为好简单嘅装修，同埋呢佢又再分拆落去呢，佢唔会自己要晒。 嗯。 譬如话大老张要两个铺位，小姐姐要四个铺位，你再分落去唔理。 卖乜嘢呀？同茶有关嘅。 即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 成个商场都系。 系。主要都系卖茶。 都嘅集中嗰样嘢。 系呀，即系等啲人嚟批发啦，集散咁样，保利茶又有，乜茶都有，系呀。 喂，连保利你都饮。十几年嘅喎，嗰啲好旧啊！ 我中意 嗰啲都饮啊， 罗春， 嗯， 碧系英文嚟 啊， 即系大罗春。 我唔明喎， 唔系我讲紧保利茶噶咋，即系其实你用紧茶叶嚟去代表女仔嘛，系咪？咁样就保利， 你话咋？ 老嗰啲都饮系咪？ 系，做生意咩茶都饮啦，系。 咁结果成唔成功咧？开咗呢个商场， 开幕啦。佢都要搞啲嘢噶，又揾我搞，咁我最中意搞呢啲噶啦，系咪？有 啲失败嘅嘢， 啊氹氹， 中间又抽下水咁 样，啊氹氹，有钱 抽咩水啊？ 抽下嗰啲水， 咩咩都抽 啦，嗰啲滚水跟住搵嚟冲茶，系啦，又唔可以太热， 我都要试茶嘅， 梗要啦，试茶添啊！ 做乜嘢 你是茶醉 喎、啊？呢下中唔中意啊嘛？ 系啊， 系啊，我见到有好多真 系 好无谓噶，无端端嘅就系咧，佢整完嘅话咧，佢会整第一壶咧，佢唔系搵嚟饮噶，系搵嚟晾个壶噶咋， 佢有晒步骤 嘅，有一个杯，嗰、那个杯系好高身嘅，因为我真系试过去过，我觉得好贵，跟住佢就诶、哎，你咪饮噶，跟住咧就要倒咗佢之后闻噶， 嗰、那个叫闻香杯， 系啊， 咁跟住饮唔饮噶？最后 最后嗰啲闻啦，最后都系闻噶咋，闻完之后嘅话咧，咁跟住咧。先至飲嘅， 係啦，嗰、那個即係有曬有。 我唔中意，因為我真係有茶醉，唔係講笑。我唔知係咪因為個體質咧，真係受唔到，我暈咯。 我淨係試過有一次喺茶樓，佢問阿先生飲唔飲馬騮搣啊咁樣，我咁刻凝重問我試下啦咁樣，真係幾香，真係幾香，但係一個人成八十幾蚊， 係有貴， 淨係茶錢。 系啊，茶钱咁你就冇其他嘢啊？ 冇，收尾有饮茶咯，即系食其他嘢嘅、啊、茶楼嚟噶嘛。但我估唔到吓、啊，茶钱要咁贵个系啊，马骝搣啊嘛咁样。 系啊，好贵噶吓。咁、啊、就诶、开幕啦。咁我问我搞啲乜嘢，我话诶、你要吸引下附近嗰啲人嚟先得噶，大人细路点都好啦嚟啦。两样嘢我好记得，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都系日头嚟噶，哇晒到死，咁啊搞咗场嗰啲。因为贪得意，有不过喺摆后边 选 茶 量， 真系 梗 系 啦， 系啊， 梗系要选茶量啦。 你冇睇过佢最中意就搞选举嘅， 冇错，选美 系啊，唔知点解你咁样啊？ 都唔系嘅，而家好多人都用噶，咪公子妹都有公子小姐 啊， 系啊，睇靓女个个都中意啊。 女仔选咧就会 车展又搵啲女仔啊， 我意思系车展， 我都中意，我都好中意 选女仔， 选选啊。 选选选选选，我 中意选选选选选。 好，咁啊就有呢啲嘢啦。 你唔好讲唔晒吓，唔系啲人又 我。O K， 唔系讲得晒，讲得晒，其实好好易嘅啫。咁啊，终于哦开张啦，好开心啦、嗯。然后佢又好似人哋咁样，上次然后又发短信去俾啲老友，喂有山茶叶到，几多钱？几多钱啊？今晚有齐就又系啦嚟啦。咁啊，哇满心欢喜啦，六点钟喺度等啦，佢仲。猛问我：喂，你有冇啲业余茶量帮下手啊？ 即系惊好生意咧，就唔够唔够 啊！系啊，惊唔够咁，啲人就走啦，唔嚟噶啦嘛！我话放心啦，等下先啦。 佢通常有几多间房 噶？share 一个， 冇得 share。喂，你饮先定我饮先啊？ 我咪就系咁 样。大家闻香先上嗱，你闻一下。 闻到 啦， 到你闻 唔 闻？ 闻完先， 喂，净系闻，得个闻仔， 就唔理嘅。 系啊，快啲啦， 水嚟。 冇几耐，咦，远远哇，见到嗰条路咧，即系落嚟嗰条路咧，有啲车啊，咁样有啲灯，哇，好靓，嚟啦，好开心，好紧张住嘅，哇，跟住因为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嗰啲地方好大，啊，砰落晒嚟。弊，我咩事啊？啲朋友咧嗌埋晒啲老婆嚟啊！ 吓，佢哋真系以为系饮茶。 咁你咪叫啲茶楼正正经经 serve 咯。咁 哦，佢啲正经朋友啊，会唔会啊？ 系啊，有啲朋友嚟，真系以为你开张啊嘛，个茶叶盛开。梗系嚟捧场啦！ 今日个抗礼一齐嚟啦！ 系啊，佢哋好多都系咁嘅洗脑又有，哎呀得意啊饮茶，跟住死啦！我话 你叫啲茶能情何以堪咧？ 咁你着嗰啲正经衫咯，即刻 嗰啲帽啊，嗰个即系 冇正经噶嗰度， 成个大窟窿喺个心口。 佢哋嗰啲一定系个喺个开个窟窿喺个 系啊 喺个心口度啦， 个茶点去到条腰嗰度？ 系啊，啲茶能 咁点搞啊？佢话嗱，佢第一。佢哋真系识唔识泡茶先？如果唔系咧，就实穿穿咧，你就冇人行。 你话咧，一定唔识啦。 系啊，因为穿嘅意思就系话，如果太太知道呢度系真系净系滚嘅啫，咁就唔 使 指嘢，有人嚟饮茶啦。系啊，咁点啊？咁佢话快啲即系叫我哋帮手啦。咁个茶凉点啊？着翻自己衫，但系好肉酸嘅。你一自己衫咧，呢个有一件有个公仔，嗰个又有一个唔知咩，好核突。总之你。 惨咁样啦， 系啊，核突嚟形容。跟住我话唔紧要， 但系咁，你如果咁样咧，佢如果带住一啲有色眼镜上嚟饮邪茶嗰啲咧，佢又会失望， 好失望啊！ 吓，搞错啊！ 系啊， 樽靓冷衫。 所以你个 invitation 好紧要啊！ 你如果两种人得一种，咁就易做啦，系咪？ 系啊， 正经嘅咪全部正经啦，邪咪全部邪啦。你饮啲嘢邪，啲自己你点样？你点样？ 唔系佢冇谂过啲太太杀落嚟啊？ 系啊，同埋因为。 帶太太嗰、那個，佢分分鐘都中意泡茶噶嘛。 有邊個唔中意？ 係啊，只要今日嚟咗佢太太嚟到，咁啲 茶 幾好喎。 茶量嚟。系咪真系好难讲呢啲？ 系 系职业冇分贵贱， 系英雄莫问出处，系啦茶量莫问来处。 咁最后点啊？ 咁结最后咧就照咁样样，照，但系 普通 正正经经， 唔系着底衫喺里边，然后照着佢嗰件旗袍 窟窿衫， 因为 窟窿 即系啲窟窿就睇唔到嘢嘅。 系啦，啊咁，但系都有啲蛊惑的窟窿嘅，因为咧。有啲女仔咧都好醒目嘅，唔系个个带太太嚟噶嘛，咁、佢就咦， 一、這个 有 机 会 单身嘅，咁嗰啲就真系可以水滚茶靓俾你睇啦， 系啦，系啦， 水滚茶，水滚茶靓加个大包， 系啊，冇错，肚饿啊， 送茶， 系啊， 送寿包， 送两个添，惊你唔够饱。 今日马老师啊，漂流教室去到搭半啊，翻嚟咧今日连续剧连续两 日， 犀 利啊， 好特别嘅吓， 系、 啊啊、 大家留意，一个 唔知嘅咩， 清末文化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要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审视统计数字和证据，研究本港如何压制疫情并减少对游客的影响。其中一个范畴是减少检疫期限，会给予对方时间制定一些选项给自己参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但疫情下很多活动受影响，本港需要保持开放和便利旅客，同时亦都要应对疫情风险，因此要取得良好的平衡。他又说，必须继续控制疫情，核酸检测是重要的措施，以及要早发现和隔离感染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房屋问题困扰本港多年，每届政府都很努力希望解决，他会同团队全力以赴，但亦都务实知道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以及因程序、法律或者实际情况需要长时间才可以解决。李家超说，会成立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是针对公营房屋，将会在上任100日提交第一份报告，另一个小组是负责统筹由生地到熟地建屋的整个流程，现在很多要超过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相信经过全体人员努力提速、提量和提效，会解决到部分的问题。李家超强调，自己是务实，不是口号式的行政长官，承诺会努力去做。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会首次以特首身份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行政署寻日向立法会秘书处发信，提出在答问会上议员可以聚焦讨论七个市民关注的范畴，例如土地房屋供应和防疫工作等的民生议题。他已经指示秘书处将有关的信件转交全体议员。梁君彦说，今次做法并非罕见，而是恒常的做法。行政长官只是希望议员聚焦相关范畴，不是要限制议员发问，亦都并非矮化立法会或行政霸道。如果议员提出其他问题，他一般都会容许。行政署亦都已经表示，欢迎议员听日就任何政策范畴作出提问。政府建议修例，将现时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中有关禁止位置任何野生动物的地方扩展至覆盖全香港，以便有效管控野猪，并提高非法位置的刑罚，以及引入在禁卫区内违例位置野生动物的定额罚款。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在禁卫区大幅扩展下，渔护处需要在野猪管理方面增加人手和资源，处方会先尝试透过内部资源调拨和风险为本的执法策略应付执法的工作。另外，政府建议修订相关罚则，针对性质和程度严重的违例喂饲野生动物的行为，提高最高罚则由现时的10,000元增至100,000和监禁一年，并会引入在禁卫区内违例喂饲野生动物的定额罚款，建议金额是5,000元。

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看，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衬？风花雪月，愿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 我打上啲银两俾明月姑啦，系、 哦、 快啲去， 我即刻去。 哎，咪住咪住， 系仲有咩吩咐啊，少爷？ 跟住 系， 请佢过嚟同本少爷饮一杯酒，知唔知啊？ 知道，马上去。 明月啊，明月，我花咗几日画呢个扇面，送俾你做见面礼。一阵间佢收到咧，一定好开心啊！ 少爷，少爷、 啊，咦？明月姑娘呢？点解佢唔跟你过嚟嘅？ 我、答案已经喺小人面上啦。 吓、啊？一个掌印。哎呀，呆伯啊！到底发生咩嘢事啊？点解你会激到明月咁嬲，会赏你一巴掌？真系太过分啦！ 系咁噶，小人攞住少爷你俾我嗰啲银两呢，我就去问明月小姐嘅事皮，今晚可唔可以陪我饮花酒啊？然后佢就打咗小人一巴啦！ 你真系呆头呆脑呆呆笨笨，我叫你帮我做少少嘢都唔得。咁明月小姐而家喺边啊？ 佢叫咗部黄包车走咗啦。 哎呀！我真系俾你激死。哎，走啦走啦，我哋听晚再嚟啩。 吓、听晚又嚟？少爷啊，你嚟咗好多晚捧明月姑娘场咯，我惊俾老爷知道，佢实打死我噶。 你听日仲唔帮我约到明月姑娘，我就真系打死你啦！行啦， 未住啊，未有黄包车啊，少爷， 转两个街口就有啦。你仲想坐车？算啦，行啦，行啦，笨蛋，行啦，行啦。 小姐，做咩咁夜你都仲唔瞓啊？哦，原来你又喺度做刺绣，仲系对鸳鸯添。到底边家公子咁有福气呀、 啊？多事啦你，系咧小雪，你听日帮我准备多几份曲谱俾我。 嗯，点解呀小姐？嗯、你呢几日唱嗰啲歌，客人都好喜欢啦、 啊。我想俾客人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选择啫。 你系想俾多啲选择佢啫啩？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啊！ 佢嚟咗好多晚捧你场啊！我听老板娘讲咧，佢系村口成兴龙米铺嘅太子爷嚟噶。 你讲俾我听做咩啫？我都唔知道你讲边个。 小姐，你冇理由唔知道我讲边个嘅？佢就系你而家绣紧手帕上柔情似水嗰个柔情柔公子啊！ 小雪啊，你太多事啦！罚你听日要操多两课吓、 啊。对唔住啊，小姐，小雪唔敢再多事啦。嗱，我去瞓先啦，晚安啊，小姐。 好。 少爷，少爷，好消息，好消息啊！ 咩事啊，华达？咩事啊？ 明月，明月小姐过紧嚟。过紧你啦！ 真系真系、啊啊、太好啦，外伯，你睇我呢身打扮，今日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 得啊，我得啊！嚟啦嚟啦！ 游公子你好啊，呢个系我家明月小姐。 游公子你好， 请入请入请入。我外伯备酒上菜，快啲快啲。 系有楼上菜。 明月小姐，头先你嘅一曲真系扰良三日。 游公子。是不是因为我入了嚟，所以令你咁拘谨啊？ 梗系唔会啦！我家少爷风流成性，任何姑娘都逃唔过佢五指关嘅。 外伯，唔准乱讲嘢。 游公子果然名不虚传啊！ 咩名不虚传啊？ 外边有人传你系花街大少，刚才听你下人讲你风流成性。 系外伯都话你噶啦，你点可以咁冇礼貌？喺明月小姐面前口无遮拦。信唔信我掌你个嘴啊？ 对唔住啊，少爷，我多口，我张嘴，张嘴。 公子，你大人有大量，又何必为难啲下人啊？ 你都讲得啱，好彩明月小姐帮你求情啫。一阵翻嚟咧，我先炮制你。 公子，你嚟春满楼系嚟寻开心嘅，嚟恕明月失言，罚我先饮一杯。 小雪，攞酒嚟。 系嘅，小姐。 游公子， 系 正所谓。春花开满楼，明月伴身影。 柔情若水，日月为证。饮 饮，明月再敬公子一杯。 啊，点解啊？ 多谢公子错爱，每晚都嚟睇下春满楼嘅月儿，到底系月缺定系月圆嘅景色，最得公子嘅欢心。 喺我嚟讲，春满楼嘅明月。只要月上流梢头，我自然会出现黄昏后。 公子晚晚都嚟，唔怕会耽误你日间嘅工作。 我家公子日间唔做嘢噶，因为佢日上三竿先理财。 外伯啊，唉，你同我企出去等我，你唔好喺度乱讲嘢。 公子，你又何必动怒呢？嚟，我哋饮多杯。 你唔明噶啦。我有时真系唔知佢真爱定假爱，成日讲埋啲无谓嘢嚟激我。哎，你出去，出去，出去！ 小雪，你陪外伯出去啦。 小姐啊，今晚外面起风啊， 我就系想你帮我睇下外面是否大风，顺便帮游公子备车。 咁、啊、早备车？我仲有好多嘢想同明月姑娘你讲、啊。 我其实都好想同公子聊天，只不过我唔想只系同公子风花雪月。或者是胡扯一番。 咁明月姑娘你想听啲乜嘢？我讲俾你听。 小女子才疏学浅，如果公子可以讲多啲做生意嘅智慧，商场上面嘅险诈，明月一定会获益良多。公子，你明唔明啊？ 哦，明。哎，多谢你，我应承你一定会讲多啲有深度嘅说话俾你听。 咁你以后唔好慢慢嚟啦。 吓？点解啊？明月，你唔想见我啊？ 风月场所，龙蛇混杂， 公子，你要洁身自爱呀、 啊。咁我哋喺边度见面啊？ 公子，你安排啦。 好，我安排，我安排。 哇，游公子，呢度好靓，好多花啊！ 哎呀，你喜唔喜欢啊？ 喜欢啊！开满山头嘅系咩花？好靓啊！ 呢一种花、啊、叫做秋海棠、哦，又叫做相思草。 点解叫做相思草嘅？ 好耐之前，有位姑娘怀念自己嘅心上人，但总系唔能够成日见面。结果因为经常喺一幅墙下边哭泣，佢嘅眼泪滴入泥土之中，最后长出嚟嘅花就叫做相思草，即系秋海棠。你喜欢嘅我摘俾你啊！ 唔好，由得佢开满成个山头，等多啲人可以欣赏，亦都希望嗰位姑娘嘅心上人可以睇到，咁佢哋就可以早日碰头，了却相思之苦啦，系咪？ 傻瓜，传说啫嘛，岂可尽信？ 信噶，我信噶。假日我第二日真系咁不幸，唔可以同我嘅意中人长相厮守，我希望只要见到啲花，就可以想起我。 明月，你放心，当山头开满秋海棠，代表我喺你身边保护你。 柔情，而家时局咁乱，我听人讲有军阀想作反，你屋企系做米业嘅，可能会受到好大嘅冲击嘅。应承我，花多啲时间喺工作上，做一个有承担嘅男子汉。 明月，自从我同你一齐之后，我真系已经修心养性，连我爹都赞我生性咗啊！你等我， 等你，我咪喺你身边咯，等你乜嘢啊？ 唉，你知我讲咩？你记住等我，知唔知啊？ 嗯。 少爷，少爷你去边啊？ 去春满楼咯。 吓、啊，你唔系应承咗明月小姐唔去嘅？你做乜又去啊？ 我约咗米业商会几个理事去饮酒倾生意， 哦， 顺便了解当下嘅时局，睇下会唔会有动乱。如果真系有军阀作乱，我哋都唔知点样应对。 阿张老板都未嚟，你咁早上去做乜嘢、啊？ 咁啲人真系笨啊！咁梗系上去睇下明月啦，行啦。 哦。 明月过嚟，同我饮埋呢杯。 老板啊，明月今日有啲唔舒服，我下次先陪你饮啦。 上次系推今次，今次又推下次唔得。今晚你一定要同我饮、啊。 唔好啦，我真系唔舒服，我一阵间仲要唱歌啊。 我同老板娘讲啊，明月今晚唔唱啊，明月今晚净系陪我饮酒、啊。 我真系唔饮啊，老板，你尊重啲、啊。你嗰啲酒整湿我件衫啦， 湿咗我帮你抹啦，好唔好啊？明月， 唔好， 明月， 你冇埋你啊！ 今晚要陪我， 冇埋你，你醉啦你！ 咦，明月， 有情， 你做咩会衣衫不整噶？ 你上嚟做乜嘢啊？我咪叫你唔好上嚟嘅。 哦，你啊，梗系唔想我上嚟啦。我而家知啦。原来你背住我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 柔情，你讲乜嘢啊？我冇做过啲唔三唔四嘅嘢。 算啦，算啦，少爷，明月姑娘净系解咗几粒瘤啫嘛，或者佢哋未咩咧？ 外班，你讲乜嘢啊？ 佢系我下人，唔系你下人，你有咩权喝佢啊？ 对唔住，恕我失陪。 你行住，你唔解释清楚，你唔好行啊！ 你要我解释乜嘢啊？ 你喺房里边。同佢做过啲乜嘢嚟？ 我讲过俾你知，我净系嚟春满楼卖唱，其他一概不卖。以前冇卖，今日冇卖，将来都冇卖。 好啊，你讲得咁清高啊嘛！我而家帮你赎身，你跟我走。 游公子，如果你系为拗气要帮我赎身嘅，我心领。我如果要赎身，我会自己赚够自己赎。 唔使由公子你操心。 你睇我唔起，好，我今日就要你记住我，外伯 系 同老板娘讲，我要帮佢赎身，今晚带佢走。 有情，你唔好夜用事，你想点啊？ 我要将你送俾外伯。 啊， 有情，你 多谢多谢少爷啊！外伯今晚娶老婆啦，外伯今晚娶老婆啊，好嘢，好嘢啊！ 有情，我问你。你将我当是货物定是赏赐？你答我。 外伯，你今日少登科，你大个仔，你要生性做人，你对老婆要好啊。你唔虾佢啊，知唔知啊？ 知道，外伯知道噶啦，外伯一定会锡晒个老婆仔啊！哎呀，多谢少爷啊！ 有情，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后唔后悔？ 少爷，少爷，唔玩啦，外伯唔玩啦，外伯唔娶老婆啦。 听住，外伯，应承我，好好照顾佢。 少爷，外伯真系唔敢啊！ 开门，开门啊！明月。我知错啦，开门俾我啊！我唔啱啊！我唔应该咁样开门啊！开门啊！ 外伯， 啊， 你过嚟， 我唔过，我唔过啊！啊，少爷啊，你向边啊？少爷，你向边啊？ 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